方式作出監管。美國現時有法律保護社交媒體公司避免對用戶發布的內容承擔責任。 Twitter 批評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出於政治動機。 Google 發言人說，做法將會損害美國的經濟以及美國在互聯網自由度方面的全球領導地位。 Facebook 說，廢除或者限制原有法律將會收緊網上言論以及出現更多審查。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50点，跌85点，总成交金额24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5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1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4升3蚊，吉利汽车10.54跌1.18，美团点评140.3升3.3，友邦保险63.5跌1.2，阿里巴巴195蚊升1.4，盈富基金23.3跌5仙，中国飞鹤13.6跌2.4，FIE南方恒指8.09升4仙，中国生物制药12.3升9.4。中国平安75.85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555，瑞士法郎8.049，澳元5.145，加元5.628，新西兰元4.808，欧元8.5946。每百日元对港元7.2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53。日经平均指数报21,818点，跌97点。港金现价报15,89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27美元，卖出1,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翻启祥道咧，就车多少少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胜利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上斜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波长是指物理学入面某个固定的频率当中，沿住波的传播方向嚟平衡的。 喂，好难明喎、 唔紧要，如果唔讲波长，我哋仲可以从学术嘅角度讨论波幅、波浪、波多野结衣同埋波依波罗咪。 都系讲翻波啦，唔好咁烦啊！ 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庄端仪、凌子维嘅师兄祠堂，我哋一齐喺师兄 Eleven 度讲波经啊！ 简简单单讲波咪啱我咯， 好波。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Happy Friday， 系啦，嚟到礼拜五啦，我觉得我把声咧都翻嚟少少啦， 你今日同埋要做嘢啦，系嘛， 系啊，要做嘢， 又着咗你咧，平时觉得自己着得最靓嘅战衣， 系啊， 就系恤衫加件背心，即系 waiter 嘅装束， 部长， 随时为你服务，可以落得你啦， 咩啊？ 你是扮茶记伙计， 系啊！我都想讲，我今日系茶餐厅嘅伙计。 佢仲要系觉得自己有胸肌嗰啲茶记伙计， 系啊， 有胸肌， 打开打开个赤烂出嚟。 我又唔算啫，有两粒纽冇扣，好似你咁样扣到上颈头咩？ 冻啊嘛， 冻啊嘛， 咁你戴颈巾啦，着羽绒啦， 个人就显得斯文喎。 系啊， 拜 女 喎，斯文就会拜女喎。 你睇佢今日佢仲要扮茶记伙计咧，插支笔喺个心口度， 画 花咗， 插咗支鸵鸯笔喺树， 我自己都觉得似啊， 系咯，几好啊，真系。 系咗今次都系第二次着啫， 系啊， 咁啊觉得着咗呢件恤衫之后咧，就好似茶餐厅嘅老细。嗱，但系 老细。哇！佢自己升格喎，明明伙计 嚟。我想讲，我哋咧三个原来咧可以有，我哋可以有啊第二份工作捞嘅可以出去。嗱，你就系部长，我就系茶记，我当伙计啦。 咁我咪嗰个收银咯。 梗系唔系啦，你梗系清洁阿姐啦。 你今日几 sharp， 成红裤子出身。 系啊， 你就 系 话俾人听。 值钱嘅，而家做清洁、洗碗啊嗰啲咧，清洁好难请噶嘛。 点解我唔做得收银啫？我中意揿收银机啊嘛。 可以可以。 但你头先一翻嚟清洁嗰个地步去到。即係一塵不染 喎！我升咗職㗎，其實啲衫 即係咩啊？ 即係我做咗下頭啊，但係都要做。 同埋你抹台嗰個姿勢越嚟越符合職安健啊！我見佢有少少微彎腰啦，明明都冇腰咧，都但係佢仲係保持嗰個九十度定唔知點？我望咗越嚟越精準喎！你嗰個動作姿勢， 梗係熟能就啲嘛生巧啦嘛！ 你琴晚有冇係咁上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係咁睇啲留言咧，然後自己喺度搲咗喺度喊咁樣。 未啊！我要諗住今日先做。 是啊、 因为昨天我家姐生日我就做了一个帮手去负责她那个晚餐的一个、哦、 即是知客姐姐 都挺好的 好彩没穿旗袍、 哎、我都赶个尾班车买了个蛋糕回来、嗯 哦 啊、 乖老公乖妹妹两个、 啊啊、 我还选了一个有得打麻雀的造型的蛋糕、嗯 吓，嗰啲要订做过，可以就咁现成买 噶？有一个有现成买噶嘛？ 即系有人订咗， 都好彩噶，又唔做准备，但个蛋糕攞咗出嚟，哇，好似花咗好 多心 机咁，纯粹因为佢个人好彩啊！你明唔明白？ 唔系漏夜买，即肯定有啲人咧就订咗，啊，跟住冇去攞。 唔系啊，我一早好相熟噶啦。嗰、那個鋪頭、 哦、 熟到係我一日行過見到佢啫嘛，我已經知道佢有呢款咁樣喺度， 係 啊都唔錯，咁我哋都幾開心啊！你嘅生日， 係啊，所以我就未得閒啊，多謝聽眾嘅留言，我見到有好多嘅，咁、 哎、 所以咧我都會稍後逐個逐個覆嘅嚇，因為我知道大家有心意啊。 嗱、哎，琴日第一集上集出街，尋找快樂的人嘅桂花甜篇，咁我哋已經見到有好多讚人熱淚嘅留言啦、 嗯。 你知唔知有幾個直情講到咧？我覺得你應該請阿祖食三次飯啫，有個直情。话呢个桂花田，琴日饼带播咁耐，我就陪你喊足咁耐， 咁感动啊！ 系啊，仲 话 你做咗廿五年，我都听咗你廿几年， 多谢 哇！小学开始听翻，哇！真系特技效果表演，阿祖你谂住问佢点样攞翻 呢啲咪 佢一世都还唔到啊，还唔清啊！话俾你 知，因为呢啲咪就系同听众嘅关系咯，即系我其实唔识大家系咪？咁、但系大家咧又即系有个生活习惯，就攞打开心机，跟住就听住节目咁样。又跟住，我哋又成日讲屋企人，又讲下自己，咁啊，即系讲整整下咧，系真系个缘分嘅，即系系个佢哋对我哋嘅缘分啊，了解啊，一个朋友。 你今日呢集就真系讲屋企人喎。 系啊，其实咧 拱晒出嚟嘅，可唔可以开一单啊？请问 同台长讲啊，咁样。但我觉得咧最紧要咧就其实今集咧本身我哋喺个访问里面度咧，阿田咧系有特登咧就同。對於聽眾的分享他有講到的，但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我就剪了大部分的，但我們看看之後有沒有機會將那一段即是这么多听众这么支持你这么锡你啦，我们会拿回那段出来、哦、因为我两件事在选，很多听众就问你关于移民的事，我摆得到移民的话我就要将你对听众的感觉抽走少少听少点、哦、看看有没有一个完整版，我们可能在网上面之后呢就只是这一段阿田同的听众的关系他觉得是如何的话又再跟大家分享咯， 即场叫他答一次就行了，他记得了，他 是我不记得了， 那好了，就再问跟着他就说、哦、又重新来过了、 啊、想听到桂花田啊，去啊寻找快乐的人第二集啊，今日讲屋企人同我哋两个拍档啊吓，留意住我哋今日节目11:30嘅时间啦， 准备纸巾啊， 系啊，但系都好忙噶，因为同时黄天怡嘅问题都等紧你发问， 系咪要同佢倾偈？ 哦， 流离年年月月，若要走，总要飞，苍生是几秒游戏，相爱是不扭地。隐蔽白费地好一场演戏，层层叠叠为落几段传奇，离离合合没你怎知我悲，当朝夕可以忘记，偏有时贪欢想起你，没结果仍回味至死，谁能及我惊天动地，连流泪都觉无味，上辈子一早让你今生重逢之地，谁人为我精彩预备，最痛的相爱别离，下辈子走至写下传奇，悠悠荡荡没你怎飞跃起，当今夕可以忘记，天再亮偏舍不得你，任世间流传是与非，走得到你，思忆如面水飞，满场 冻地，任背影开到透明，这辈子感激有你，似骨销魂之味。谁人是我一生梦寐，最美的相爱别离，下辈子找得到你，该可从头爱起，让我承受所有都。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九度，相对湿度83%。听嘅节目《丰收快活人》，今日星期五， 系啊，有点唱啊，所以咧，我哋网上留言咧已经无任欢迎噶啦、 啊， 欢迎大家去到我哋丰收嘅面书嗰度留个言，12点之后咧读你嘅点唱、啊。 如果你仲手痕嘅话咧，都不妨写一字仔俾我哋啊 ，fax 号码23396453，我哋依然为大家服务噶，俾啲嘢佢做下 咁、今次你可以放心啦，我发觉咧，我把声都唔系可以几全力运 用。我已经喺个 post 度咧，我话难得豪仔咧佢烂声啦，大家快啲趁住呢个时间可以揾下。 耳根清净系啦，耳根清净好机会，冇问题，我唔唱咪得咯，系咯， 睇我心情好唔好啦，有冇人得罪我啦？ 唔惊啊， 好恶噶嘛我， 你录咗个 trailer 噶啦嘛，已 经录咩 trailer？ 系咯，你将你嗰啲不满可以录喺 trailer 度噶啦嘛，系咯，我哋就嚟可以听到佢。 系啊，听完今日桂花田之后咧，下个礼拜到佢自己啲带自己剪啊！ 我琴日 喺沉咗份啲人忘掉咗， 我琴日喺上边度剪带嘅时候咧，同我哋一个同事阿 Heidi 开计嗰阵时咧，我话死啦 ，Heidi 真系好难剪啊自己。跟住佢讲咗一点咧，我都系完全中嘅。 系咩啊？ 即系如果咧，因为我系受访者啊嘛， 系啊系啊， 但我又系剪带嗰个人嘛。当我听翻名带嘅时候咧，我 keep 住想做一样嘢 ，Heidi 咧就话 重讲， 系自己落去录音，硬系觉得自己答得唔够好， 系噶， 好想重新录过。 其实系噶，我都觉得系。 但嗰样嘢我哋咁就冇咗嗰个真实感觉噶啦嘛。但我又唔可以咁做，但你听嗰阵时，你永远都唔系谂紧啊，我边个位要，边个位唔要 ，keep 住到个感觉就系、是 哎， 我想录过啊咁、哎、样噶，你知唔知啊？ 我都有，我都有， 咪代表即系你永远都可以有进步嘅空间咯。 唉，唔知啊，剪咗先算啦。呢、這个礼拜录个呕出嚟先啦，咁啊。 系咯，你想呕嘅话都好易嘅啫，你呕到要唔要瞓担架床入医院噶？ 哇，有红疹嗰啲啊，系嘛？留院添，好似有人要。 你有冇呕到咁样先？ 呕啊！你怀孕嗰阵时有冇呕过？ 有時即係我不至於嘔嘅，因 為點解你同嘔嗰個 嘔係嘔出嚟啊嘛，即 係哦，即係胃氣嗰啲感覺， 係啊係啊。 同埋我哋仲有個準確啲嘅講法叫做咩惡心啊？ 哦，係啊， 純粹覺得好似 其實我成日識讀嗰個字嘅，係讀護心定係惡心 咯？ 係啊，惡心，多謝你， 係啊，護都可以讀個護字嘅，不過係嗰個字就係讀個惡啦，係 啊，咁啊，琴日好誇張噶嘛？ 係啊，喂，其實咧，我睇畫面咧，我都覺得哇，咦，嗰啲都好 面都聞到， 唔係即係係畫面，因為嗰堆嘢咧湧出嚟啊嘛，你明唔明啊？ 冇一劈泥啫喎，其實都 係膠袋度， 佢係 膠袋一劈泥啫 喎。但係佢湧緊出嚟嘅時候咧，佢啲顏色啊，同埋佢湧出嚟嘅樣咧，其實真係好似咩㗎？ 嗱，你哋上次其實喺我放假嗰一天， 禮拜三嗰日 係啦，你哋已經我上集㗎啦嘛。 係咁，我就係我哋報道嗰個事情啫嘛。 係啊，咁啊話説就係呢個立法會嗰個大樓入邊度星期二嘅傍晚就話咧有傳出。臭味喎，仲覺得有硫酸嘅感覺添，咁所以咧 消防同埋警察 係啦，就全部嚟曬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其中一位議員係啦，佢咧就抌咗盆栽，但盆栽咧唔知點解腐爛，我哋喺度專喺度研究。盆栽點樣可以腐爛嘅咧？嗱，我真係唔知道。跟住咧，但佢自己就聞唔到陣味喎，因為佢個原因就話咧，我因為我喺個房入邊咧，同時間擺咗貓糧定貓砂，可能啲味道 都好味啊嘛， 可能係咁樣，唔知道啦。咁 啊， 所以咧就搞咗一大輪，佢咧都話咧，如果啲氣味咧臭親大家，唔好意思咁樣嘅。 係啊，嗱，咁估唔到原來佢下集係咩咧？就係佢原來有呢個嗜好咧，就有咩比一盆盆栽臭更難頂咧？就有兩盆嘅，冇錯。咁佢。 仲將會盆栽咧， 係啦，啲爛嗰啲嘅植物啦，同埋泥係嘛？ 係啦，咁同埋我覺得佢琴日做咗個行為咧，就係、是、以前啲 fans 咧見到偶像咧，佢就會送花啦。咁佢都係諗住送花嘅、 嗯， 不過佢好可惜啊，送盆爛花。佢諗住可能當阿大主席佢偶像就送花，哦哎、我想送花。 冇嘅，都係個表達啫。 係啦，但係佢呢個表達就差咗啲啦，因為嗰盆花就臭嘅。 係咯，可原來可以臭得咁緊要。 可以臭得咁緊要嘅。 不過咧，後來咧，我有屋企人咧就話啦。佢話真係可以湊得好緊要，佢話只要咧你一個禮拜或者係兩個禮拜咧唔處理咧，佢係可以爛到入個心度咧，你唔知道原來佢喺個底嘅，即係喺深層嗰個位置。 深層次腐爛。 啱啦啱啦， 冇錯。 深層次腐爛咧，咁就跟住咧，突然間有一日咧就噗一聲，咦？做咩我棵嘢就即跌倒啊咁樣？就是因为他在个底层那里败坏啦， 系 咪腐坏啊？ 系，我觉得你今次形容都是最精准的， 系啊， 系啊，唔知点解无可挑剔， 系啊，因为都睇我自己屋企有盆盆栽都系咁咯， 系啦，同埋如果你唔理佢咧，佢里边会烂出来噶嘛， 啊系啊，仲要烂埋其他嗰啲噶， 喺呢一刻我好感恩永安， 点解成日帮你打理晒啦？ 系啊，难道如果我打理嘅话咧，有试过几日，通常因为佢通常六日唔嚟噶嘛，有阵时有啲长假期，譬如之前咧复活节咁样咧，又礼拜五、礼拜一。啊咁樣咧，佢冇過嚟咧，我日日都唔記得淋花噶。跟住咧，阿爸咧翻到嚟就，唉，又唔幫我淋花，我又要重新整過。即係雖然啲花係我屋企嘅，但阿爸話唔幫佢淋花咁樣。所以咧，我冇想象過啊，亦都想象唔到，原來一盆盆栽腐爛係會咁樣惡臭噶咯。 係啊，同埋咧嗱，即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即係作文題目啊嘅話咧， 係啊，都有深層意義、啊， 都有好大意義喎。因為最得意係咩咧？嗱，你個上集係講得好噶， 係 我唔覺喎、啊。即係開頭佢唔係好覺得自己有啲臭味啦， 因為有嘢冚住佢，係啦， 嗱， 係啦， 臭味呢樣嘢咧， 即係遠播噶嘛，唔係 臭名先 係 啫， 嗱係啦，嗱， 臭味就係雙頭嘅， 唔係佢講得啱，嗱，臭名遠播，但係有陣時咧，你就自己處於其中咧。你又不自覺嘅喎、 哦， 即 係 自己其實有臭狐，嗰啲人唔知道自己有臭狐嗰啲， 真係唔覺㗎。 你講到咁深同感受嘅， 係、 你有臭狐咩？ 你問我咪我會唔會唔覺咯？ 臭男人， 同埋嗱最緊要 真係自己唔知㗎。 嗱，唔係通常咧，你有冇發現咧？臭呢樣嘢咧，就係你慣咗咧。你系会惯嘅， 系 嗱几废呢句，你惯咗系会惯嘅， 因为你个鼻嘅味觉适应咗嘛，系真嘅呢个就。 同埋咧嗱，永远咧嗱，即系举个例子啊，我谂阿田呢啲咧，作为妈妈咧，好有经验嘅，自己个仔嗰啲 A 咧唔臭嘅， 吓、 你有冇发现？ 就唔可以咁讲嘅，系臭嘅，但系接受咗嗰个臭啫。 我到而家执摸嚟啲 A 我都闻到味嘅，但系 你 接受到， 你接受咗 臭嘅， 系啦，你系接受咗嗰个臭啫，唔系话佢唔臭。 如果你用摸嚟嗰个比喻咧，就仲明显。譬如咧，如果你去一个朋友屋企咧，佢冇养狗嘅， 系 佢去到咧，佢就哇咁大阵味嗰啲嘅你屋企。譬如以前啲人嚟我屋企探我嘅时候咧，佢就好大阵味咁样，跟住话我唔觉有咩味喎，咁样点解咧？闻惯咗嘛，你而家翻自己屋企，你唔会觉你有阵狗味喺家居里边噶嘛？ 因为我屋企清洁咯。 唔止係咁嘅，係 啊！我想講咧，其實每一個人咧，身咧都會有一種味道。 睇味 啊！譬如我去到豪仔屋企咧，唔係話佢臭定係咩，係可能你用嘅沖涼用品啊，各樣嘢，你自己獨特家族係啊，洗衣粉。阿田有佢屋企嘅味，我都有屋企嘅味。其實每個人都有噶。 嗱，所以你話咧，即係佢有冇臭味咧？其實真係好相對嘅。可能你話喂唔係嘛？呢啲應該好客觀嘅咯。我真係唔係嘅。你點解聞唔到咧？因為你慣咗。你廿幾年三。十年，你日日都喺嗰个地方噶啦。 啊，咁所以佢咪唔知道 佢 唔觉 有烂 嘅， 又唔臭嘅。几时你会觉得系臭咧？突然间咧，可能有个新人进入啦，可能佢突然间咧将嗰种味咧，可能即系佢抹开咗个胶袋嗱，佢包住你又唔觉嘅。 系， 我打开咗个胶袋，无遮无掩地讲哇。原来真系顶唔顺，好臭嘅，真系。 但系原来可以臭到系会有即系咁大嘅反应。 但系我冇谂过嗱，除咗一嚟入医院之外啦，二嚟。唔排除會報警喎。 咪而家係啊，嗱， 佢報完警仲話唔排除拉人嘅喎。 係啊，嗱，因為咧嗱咁樣啦，琴日消防處咧就第日十一點鐘咧就接報去到立法會嗰度調查，就話咧，嗰、那個嘅即係掉出嚟嗰包泥咧，檢測之後咧發現咧係包含呢個一氧化碳或者呢個硫 化 氫，係啦、啊，但係咧就可能有機會影響到嗰個呼吸系統㗎咁樣，所以咧都有一位嘅議員咧就係、吸入咗之後咧就覺得嘔吐不適，就係、是、阿陳海欣議員。 咁跟住咧仲話要送院，好似話咧個身咧仲有紅疹。我睇另外一份報道嘅時候咧，要留院治理嘅。 哦，仲有啲報道㗎，有啲英文字啊嚇。咁咧報道就話咧，如果濃度咧，即係頭先講緊啲一氧化碳同埋硫化氫咧，嗰個濃度咧去到50 ppm 啊，至到100 ppm 咧，係會對人體嘅呼吸系統有影響嘅。但係普通話現場咧係探測到係少於有少少嘅，係少於20 ppm。 少於咯，是所謂冇嘅意思就係佢揾唔到頭先嗰個濃度啊嘛。所以我話咧，點解我驚咧就係、是。其实一个种烂咗个盆栽，如果有人吸入咗唔舒服咧，要拉嗰个种盆栽嗰个人嘅话咧，咁啊大件事啦。因为咧，我记得以前有啲新闻咧，系话有啲好无良嘅父母咧，佢喺大庭广众做咩啊？去换屎片啊！ 哦， 记唔记得我哋嗰阵时候讲嗰单新闻咧？ 而家呢个年代少啲，以前嗰个年代我哋都系咁大嘅啫。 我明啊，我明啊。 落去酒楼度两张凳拍埋，拱个 B 落去咪换咯。 但系之前有新闻出过嚟咧，系俾一啲市民话喂咁缺德，你咁样换嗰啲屎片嗱。 系 之前就纯粹缺德啫，最多俾人公审。哇！ 但而家 但如果咁嘅话咧，即系原来你能够报警嘅，因为你谂下嗰啲屎片，佢出嚟嗰阵味咧，咪就系嗰啲咩一氧硫化氢啊、二氧硫化碳啊，即系有晒呢啲嘢噶嘛。其实嗰啲臭味，因为你变咗化学名词啫嘛。喂，如果我闻到之后呕嘅话咧， 咁我咪 原来我可以告佢噶。以后大家换片咧，一定要谨守你嘅岗位。 如果喺度食榴莲臭到我，又如何呢？ 直情系一氧硫化莲啊， 即系榴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数据显示，本港楼价微跌。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76，按月微跌0.1%，按年跌4%。今年头四个月累计跌0.8%。至于上月租金指数报180，按月跌1.3%，连跌8个月。按年跌近7.3%，今年头四个月累计跌5.1%。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港区国安法将会有助打击港独势力，唔会影响港人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同自由，亦都增加投资者对香港信心。警队会同其他唔同嘅政府部门同相关机构紧密沟通，包括律政司同其他纪律部队等，确保法例可以准确有效实施，国家安全得以维护。邓炳强接受央视访问嘅时候话：，现时本港喺维护国家安全呢件大事上有一个缺口，立法可以有效防范同遏止危害国家安全、阻止、組織恐怖主義破壞行為的活動，有助打擊港獨勢力，使香港成為更安全、更穩定的城市。他強調，警方對於激進暴力分子只有一句話，就是將他們繩之於法。鄧炳強又說，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對香港特區的憲制要求，亦都是全體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立法絕對無損一國兩制，對香港的穩定和未來的發展都非常重要。全國人大昨日通過港區國安法相關決定，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說，常委会秘书处接到任务之后，将会有专家草拟条例草案和执行机制，再交给常委会开会讨论。常委会下个月底会召开例会，到时处理有关草案的机会高，他相信不会拖得太耐。至于是否一次会议就完成审议，他说如果大家都认为草案很满意和成熟，就会获得通过，但如果仍然需要考虑修改，就需时较长。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感到心痛，对香港下滑速度之快感到忧心。他说人大完成立法之后，会马上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港人对法例当中的定义和内容感到人心惶惶，担心基本权利会不会得到保障，会不会有追诉力等。 好多参与过游行或者在社交媒体发言的市民都感到人人自危。对于中央表示有迫切需要立法，郭荣亨说港人亦都等了23年普选，反问是否亦都超越港人的底线。他批评当局去年修订逃犯条例导致过百万港人上街，现在中央反而将责任转到港人身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39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3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5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9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8，升2.6；吉利汽车10.66，跌1.08；美团点评139.4，升2.4；盈富基金23.25，跌1毫；阿里巴巴195.7，升2.2；友邦保险63.3，跌1.4。FIE 南方恒指8.09，升4仙。中国生物制药系报12.3，升9.4，系升9.4。中国飞鹤13.58，跌2.6。中国平安75.9，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45，瑞士法郎0.964，加元1.377，人民币7.154。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1,854点，跌62点。港金现价报15,8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64美元，卖出1,720.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香港仔隧道啦，咁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修路工程啊，咁而家影响到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排到去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仲有车龙的，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因为受到伟业街天桥去回启祥道挤塞影响，现在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屈地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上斜方向屯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呈现维也纳轻歌剧《风流寡妇》。 面临破产的小岛，要留住风情万种的有钱寡妇化解危机。旧情人重逢，有没有办法重燃爱火呢？ 风趣的剧情，醉人的音乐，带领观众参加一场华丽浪漫的贵族派对。 演艺盛会《风流寡妇》， 星期六晚10:45，星期日下午1:00， 港台电视3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 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系今日星期五啊，点唱嘅日子，欢迎大家咧网上留言，系趁佢咧把声沙沙地唱唔得几多嘅时候，就喺呢阵子话豪仔，我想你唱，哎呀，佢唱唔到，睇下佢几咁辛苦，哎呀，真系系啊。啱嘅，因为咧佢系时候都要休养下佢把声，因为近排佢真系讲不停，讲不停啊，讲不停，所以 咩叫讲不停 啊？系讲不停， 即系个掣可以揿。 喂 ，hello， 咁希望咧，其实佢把声希望可以咧好好咁休养，系啊，唔好叫佢唱歌住啦，不过可以叫佢点唱嘅。我哋有请我呢个拍档曾志豪。 是啊，我会尽能力的啦，昨日再饮多剂咸竹风，希望可以捉晒啲病菌出嚟，等我快啲康复，快啲好返。咁我哋有句说话嘅，咪叫做男人大丈夫流血就不流泪嘅。而家我想话你听咧，血液固然珍贵，不过眼泪同样啊，亦都不能够枉费啊。系啊，一滴眼泪原来可以知道有好多嘢噶。以前我哋就话滴血就可以认亲，咁滴眼泪又可以认乜嘢咧吓？有啊，原来滴眼泪可以验到你有冇病啊。一滴眼泪可以检验出你有冇患癌症啊！犀利啊！原来咧日本咧之前已经发明咗咧，就系用一滴血可以检测你有冇癌症，仲要一 check 咧就 check 到13种。咁你话我流血都惊哦，咁啊佢再接再厉啦。今次咧佢就话俾你听，用一滴泪水咧就可以检验你究竟有冇患乳癌啊！最紧要系咩咧？速度系好快噶。10至20分钟咧就可以咧，即系检验到。佢话咧呢一个技术咧就真系犀利啦，因为佢话原来咧，方法系点样咧？用一张纸就收集你眼泪，同埋咧即系里边啦，再摆落一个咧金色嘅滴管嗰度，咁咧就将眼泪里边啲成分提炼咧，就可以睇下你里边会唔会有乳房癌细胞释放嘅物质，再用呢个眼泪提嗰个叫提取机器咧一 check 咧。10至20分钟就可以知道结果噶啦。最紧要咩咧？原来我哋一滴眼泪可以知道好多嘢噶。佢话咧又可以检查你有冇乳癌啦，甚至乎咧可以确认咧你如果系患咗病嘅朋友咧，你有冇乖乖地食药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好多人咧呃医生咧就话我有食药噶啦，我有食药噶啦。但点解你次次都唔好嘅？我点知啊？我有食药噶啦。睇电视剧咧，好多时候咧都会话俾你听。有啲病人讳疾忌医，或者医咗咧都唔肯食药，咁而家佢话俾你听咧，呢个做法咧就争好远啦。同埋咧，你唔肯做好多身体检查，其实有阵时候我哋见到咧，话叫你检查你有冇乳癌咧，都已经系话啊，你攞只手指自己掂一掂自己身体嘅部位咧，已经可以 check 到噶啦。佢话原来啲人咧都系会懒噶，所以咧佢话如果我哋可以用呢种方法，嗱血都唔使抽啦。净系用眼泪，你都冇理由懒啦。佢话希望用呢个方法咧，可以令到大家咧更加快脆，提早知道咧你有冇患呢个癌症噶。原来眼泪咧系可以令你知道你身体上面有好多嘢，甚至乎有好多人咧都会话噶，哎呀，佢终于都喊啦，喺我流泪嗰一刻，终于知道原来自己仲有感受噶。是啊，所以一滴眼泪你又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病，亦都可以知道自己究竟还有没有感觉的。不过会不会有时流泪就比流血更加难呢？去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想喊啊好难的了，除非你听住寻找快乐的人啊。 风头火势，佢喺做访问嘅时候咧，佢都冇喊嘅。不过我估佢剪自己嘅访问嘅时候，可能就曾经想过喊啦。系、不过有啲嘢咧可一不可再噶，访问都冇 take two 噶，唔会俾你有机会录过噶啦。我哋交俾你啦，黄耀祖。 其实我真系想录过噶，不过。我逼自己唔会俾呢件事发生嘅，我俾个目标自己，我要喺礼拜六、礼拜日剪好咗嘅话，咁我咪翻唔到公司，咪冇得补录咯。 如果你想录，我得一个机会嘅咋？ 咩啊？点啊？ 就系你揿咗 delete 咯。 喂啊 ，double run 咗噶，好惊啊！豪仔咧就讲一滴眼泪，阿祖就要讲一个犯罪。嗱，其实而家犯罪呢两个字咧好多意思嘅。嗱，犯罪俾差人拉嗰啲咪叫犯罪咯，系咪？一个食饭嘅聚会都系嘅。今次咧我真系讲一个饭局嘅。限聚令而家就生效紧啦，系咪？不过有记者朋友咧就发现到啊，有一班系疑似惩教处嘅朋友咧，就喺啊上个星期四嘅时候咧，就喺长沙湾一间酒楼度咧疑似犯咗呢个限聚令。其实就唔止咁简单嘅，等我将个内容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吓。话说当晚记者咧就去到酒楼嗰度视察啦，发现咧就有十几台嘅宾客，但系咧门面比较冷清嘅。不过贵宾房里面咧就放咗五张嘅圆台，又有麻雀台啊咁样嘅。而且呢个贵宾房咧个位置都几隐蔽嘅，要行咗一条长长嘅走廊咧先至可以去到嘅咁样。而呢一个嘅房门口咧就粘咗呢个山顶同学会嘅纸张咁样嘅。啊，唔知点解，我睇到嗰啲相咧，记者朋友咧系喺呢间嘅贵宾房入边度噶吓。例如影到一啲相咧，就系有一围咧，直情列埋个人数啊喺度啊，就有成十一个人坐喺一围度咁样嘅。而且里面咧，亦都会见到啦，有烟灰盅喺度嘅，有吸食过嘅雪卡啦，同埋香烟都喺度嘅。房间里面咧，就大约有大约三十人嘅聚会咁样。咁啊，所以咧就好似有冇同呢个限聚令有违背到咁样咧？而当晚咧，其实警方咧系两度接报啊，指酒间里面咧有人违反咗限聚令。记者咧佢就话佢喺入边度观察嘅成晚，见到喺九点几嘅时候咧就有三名嘅军装警员到场，喺门口咧就同一名经理商谈，跟住另外一位嘅女经理咧就即刻走到呢间嘅贵宾房度，而之后呢位嘅女经理咧就行翻出门口，先至咧就带呢三名嘅军装警员去到呢个贵宾室嗰个位置度视察。咁啊，头先贵宾室入边嘅情况啊都有解说到啦，系咪？不过呢三位警员到场嘅时候咧，就喺呢个贵宾室嘅门外扫视咗一分钟之后就离去啦，咁样。但系咧，警员就唔止到咗一次，到十点半嘅时候咧，三名军装警员咧系再次到场嘅。呢一次逗留嘅时间咧就更加短，大约五分钟之后咧就收队离场咁样啦，咁样。我头先就话疑似惩教处嘅朋友啦，系咪？其实惩教处系有回复到记者嘅提问嘅，佢就话咧，随住呢个初步嘅了解啦，的而且确系一班嘅休班惩教人员咧，当晚咧就喺所属嘅酒家度晚饭，私人性质嚟嘅。而处方咧已经将事件转介去到其他嘅执法机构度跟进同埋调查，咁话。其实呢类型嘅事件咧，呢一阵子咧都出现又出现咁样啊。阿祖净系有一个谂法嘅啫，double standard 双重标准呢几个字咧，系我自己做人呢一个宗旨嚟嘅。即系如果我觉得我做人，我对人系好嘅，我应该要对全部人都好。如果我对全部人都衰嘅话，就对全部人都衰。冇人应该会有一个特别嘅优惠，冇人有一个特别嘅待遇咁样嘅。所以希望咧，今次嘅事件，譬如惩教处啦，又或者你见到咧，你警方嗰个执法啊，各方面嘅情况啊，会系点样咧？我相信佢哋一定唔会有 double standard， 一定会秉公办理嘅。风头火势，如果我刚才讲到双重标准，我估我这位拍档其实我和他的性格都几似的，我估他应该都几讨厌有一些人是会用双重标准去对待同一件的事件的，你说是不是啊？桂花田 完全支持黄耀祖的讲法，是我们不可以这样的，记住我不可以双重标准，你就得他就不得，为什么你得我不得？好人好事可以做，有能力去做就唔好諗即刻做啦，因为时间错过咗呢，分分钟呢明明好事可能会变坏事㗎。咁尤其係救人啦。咁早两日呢收到嘅朋友传嚟一段呢 睇完真係嬲到爆燈嘅片，我用咗一個鐘頭嘅時間先冷靜到自己落嚟先瞓啊！嗰段片咧，見到咧有一班人好齊心合力嘅嘅好人啦嚇，喺電光火石毫無準備之間咧，去救一個大家都認為咧要救嘅人，但係好無奈呢一班咧毫無即係從無諗過突然間喺條街度要救人嘅好人啦，佢哋都中伏，佢哋咧都因為自己都要自救。咁啊，不敌对方啦，眼白白咧就睇住嗰个要救嘅人咧跌倒啦、受伤啦，之后我唔知嗰个人系点啊，喺度都祝福佢，应该希望佢冇事啊。咁相信呢班好人咧，佢哋会好嬲，但系又好无奈。咁希望你哋都可以尽快平复翻你嘅心情嘅，因为你哋都唔想咁嘅。啊，讲开救人啦，喺大陆咧有一个咧30岁嘅冷气技师啊，胡云川啊，真系要讲佢个名。咁喺上个礼拜咧，佢喺工作嘅期间咧，咁啊揸住个电单车就去到咧，即系人哋屋企嗰度咧啊，就整冷气嘅。咁喺行经咧一个屋村啊屋苑嘅时候咧，哎，佢见到有一班人做咩事啊？佢嗰啲班人咧就系喺度拉起一啲床单啦，同埋防水防水嗰啲缝啊。咁咧嘅喺度做咩咧？咁原来咧有个5岁嘅妹妹咧，唔知点解喺6楼嘅窗外边咧扶住大厦外墙嗰度行行行，哇！大家都心惊胆跳，惊佢跌咗落嚟。于是咧就用咗啲床单啊、防水布啊，咁就准备咧接住嗰个妹妹。咁啊！但系个技师认为呢个唔可行嘅，于是咧就冲咗上去个大厦5楼6楼咁样。结果啊，因为佢做冷气啊嘛，结果咧就凭佢多年嘅高空工作经验咧，用咗只系10几秒嘅时间，成功救翻个妹妹安全入屋啊！事后咧，个妹妹个爸爸又外地翻嚟咧，去到四川咧，仲特登向佢致谢，因为佢啊救咗佢个女，多谢佢救女之恩啊！咁呢件事咧，连个技师嘅公司都知道咗咧。为咗表扬啊胡先生嘅英勇救人精神咧，佢公司决定颁个见义勇为奖俾佢之余，仲送咗一层价值60万嘅物业俾佢啊！即系送俾呢个胡英雄啊！真心咧替佢开心啊！访问翻即系佢话当时点样噶？胡先生就话啦，佢嗰一刻冇谂过咁多。正是知道救人紧要，救个妹妹好紧要。是啊，每个人都应该要做他应该要做的事，合情合理的事要多做，否则是不会有人信服你的。 放够了血，容纳了苦恼，泄够了气，刺激肺部，量更高，一场大病提炼我激素，细胞打惯了仗，自治忧患再养大我，病大大再荆棘苦我去路培育我，命硬硬再让伤口煎熬，过刺猬降服了恐怖，试过现世赤足那句踏粪土，失眠难挨平服了焦躁，细胞适应变数又这么坏又这样好，没有伤损怎发育健全，从未伤风怎懂得取暖，是觉醒的开端，超心距我不远，行完穷途明白我本性，见过兽性正好擦亮着眼睛，焦虑突袭磨利我反应，见识给我见证，寄生忧患习惯受惊，没有伤损怎发育健全，从未伤风怎懂得取暖，迷惘是觉醒的开端，辛苦过哪怕酸，若怕心酸，心我再来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四眼仔啊，系啊，早晨四眼仔同埋肥妹仔啊， 你系咪想叫我做四眼仔啊？ 系啊系啊， 我叫你细眼仔啊。 早晨收音机，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我哋又上堂咯。 系、哎、啊，我哋今日咧要上咧都系体育堂啦。 正、yeah, ，我中意上体育堂。 啊、我哋今日上嗰个咧系好多好多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嘅，我哋啲爸爸妈妈都好热爱嘅，就系、是、咧。football， 哎呀，我听到最新消息啊，话英超啊有机会咧6月17号啊再开锣啊， 系啊， 不过同时我又见到又有消息话咧，好似又有新嘅球员确诊， 系啊，又有几个啊， 阴公猪啊， 所以我哋咧暂时咧就。纸上谈兵，讲住咧纸上足球先。 好啊， 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哋咧有冇成日听到咧有一啲咧足球嗰啲术语咧，你明唔明佢讲紧乜嘢噶？ 我都知噶，我自己咧都中意睇人哋踢足球、啊，因为我爸爸有钱，佢会车我去同飞我去嗰啲利物浦度等佢主场捧杯嗰啲咯。 就系、是、咁、有排你都未去到喎、 啊？点解啊？ 系咯，咁 我今次睇唔到啊，但唔怕，我上一季睇咗啦嘛。 好惨啊！ 真系啊，有排都睇唔到。 咁你哋有冇 弹琵琶嗰啲？我好中意。 系系啦，我就 叉烧系咪喺嗰个场度有噶？ 排球啊！ 哦，我叉烧系排球啊。 排唔系你食都有嘅。 哦， 系啦。 知啊嘛。 炒饭， 炒饭。我问你呢个啦，你哋你哋一定听过嘅。 好。 但系请问你知唔知点解？ 睇下先。 就系咧话，哇！你睇下嗰个球员好犀利啊，真系脚脚七住啊！ 我真系听都冇听过呢个喎， 我冇听过 脚脚七住啊， 咁都冇听过。 边个点写啊？个字 咁啊啱啦，而家话俾你听啦。 二三四五六， 你未听过啊？脚脚七住， 真系冇啊！ 系啊， 你唔好当我冇睇波，我个个礼拜都睇波噶噃。 我太失望啦，而家都讲噶。 眼仔，你睇英文版啊嘛？ 系啊，佢冇听到啊。 咁啊系咯，咁点会听到？佢话脚脚七住咁样啊，冇噶嘛？ 喂，你小心啲讲嘢啊！ 你咪戴口罩。就大晒 啊！ 我都系用英文，唔好意思，系啊，佢冇咁样噶嘛，傻猪。 脚脚七住，脚就系一只脚个脚啦。七咧就系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七。 住咧住啊！ 住就系住马个住。咁咩叫脚脚七住咧？首先，咁即系阿细眼仔佢连点样应用都唔知噶。咁肥妹仔知唔知啊？ 我唔知啊，我冇知啊。 你都睇广东版噶啦。 系啊， 唔系，但系我想讲，我以前系睇广东版，我都真系冇睇过。 好 我十几岁开始就睇。啊，唔系，我都未十几岁讲咗。我 入 唔谈嗰个年代，我睇翻以前啲带啊。 系啊，譬如我哋话一个球员咧，个广播个评述员咧，就系话。哇，犀利！你睇下 C 朗呢几球波，可以话脚脚七柱啊，攞你命噶嘛。 系 脚脚七柱啊。 我唔知啊，同射波定系传球有关嘅。 射波 同射波，即系话佢咧嗰个角度咧非常之独到啊，系佢先至踢到出嚟噶咁样啊。 唔系，应 该系脚脚七住。 系我哋同佢讲啊，话哇，佢琴晚好好瞓、哦，好好力、哦，脚脚七住嘅，你睇下佢。 哦，会唔会系嗰个力度咧，系可以将个人连人带波飞弹啊？ 又唔会连人带波嘅咁样， 我冇谂过。原来我第一个问题已经可以令到大家玩晒全节 啦， 真系冇听过脚脚七柱、 啊。 你答咗七次咯， 我 要我答几多次啊？咁咪咁冇内容啊！我哋节目 你都答唔到，好啦。 咁你话答唔到啦，已经答咗。 咁首先即系话佢好大力， 佢 射波好用力，但系点解会用七柱嚟代表佢好用力咧？ 哦，七系咪代表冰咸？ 唔系， 哦，我问一下啫， 唔系 猪嗱，你话系猪马嗰个猪啊嘛，系咪先？ 系啦， 我真系谂唔到啊，对唔住啊， 佢系同以前咧十三章咧。 嗰個玩法有關嘅。佢話原來咧，以前所以係好耐之前已經流傳嘅啦。佢話以前啲人玩十三張嘅時候咧， 咁首先識玩十三張啦。 咁、我又識喎，反而十三張我話俾你知，佢會計注數噶嘛。 冇錯啦。 由你咧上面嗰截嗰三張牌咧，中間嗰個二島咧，同埋尾啊最底嗰個咧，你咧就有得咁樣分嘅。 點解你咁細個你識咁多字嘅？一一 注 唔係一一注，我知識廣泛。 咁咧嗱，你睇下啱唔啱啦？佢話咧有啲人以前玩咧，可以買三注又得， 系啦， 可以一次过买晒 七注， 七 注啊！ 因为你豪仔， 有阵时咧，你孤老摆二斗嘅话咧，就唔止计一注嗰啲啊嘛，你有同花水嗰啲又唔止咁样噶嘛。 所以咧，当佢话咧，有啲人咧就话我一次过买晒七注，就即系瞓身啦，出尽全力啦，有三注你唔买要买七注嘅。 唔系嘅，嗰个游戏规则嚟嘅，你讲错咗，唔系咁样。 系咩？佢话你可以七注都买晒噶嘛， 赢晒系可以有七注嘅。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当嗰个人咧，佢就倾尽全力。杀到尽 嘅，希望 赢到冇朋友咁嘅意思系咪？ 下用尽全力咧，就话佢脚七注，所以话咧佢就唔会悭翻咧，或者留翻系两注啊咁样嗰啲。 哦， 杀到尽啊！ 咁啊，即系话下下晒烂都得啦，咪脚脚晒烂都得啦，系咪？ 你谂下个能量边个劲啲啊？哇，佢脚脚晒烂啊，牛扒咩而家？ 觉得好犀利 咧！哎呀，下次再玩过啦。 好啊，好啊，好啊。 跌近7.3%。今年头四个月累计跌5.1%。四类处所、卡拉 OK、夜店、夜总会、浴室同派对房间嘅限制营业期届满，今日复业。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话：，行内唔少场地近日都为开业准备，开业嘅时候会要求客人全程戴口罩、量度体温。場地會添置消毒設備和限制最多8人在場等。林漢賢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自己的場地暫時不會提供食物到會，以減低感染風險和增加客人的信心。他說租用派對場地要先預約，較容易追蹤使用者，過場期間亦會做好消毒。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50点，系跌82点，总成交金额45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39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6，升3.4；美团点评138.6，升1.6；吉利汽车10.64，跌1.08。盈富基金23.25，跌1毫；阿里巴巴195.8，升2.3；友邦保险63.35，跌1.35；FIE南方恒指8.08，升3仙；中国生物制药12.26，升9毫；中国飞鹤13.56，跌2.8；中国平安75.75，跌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556，瑞士法郎8.053，澳元5.146，加元5.63，新西兰元4.808，欧元8.5949。每百日元对港元7.2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57。日经平均指数报21,854点，跌62点。港金现价报15,8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33美元，卖出1,72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返港岛区啦，大坑道近住马里曼中学对出由于有锯树工程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国石油油站对出㗎。 而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而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工程需要封闭的，现在都是封了慢线的，但是就没有挤塞，经过小心。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到南过海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要维园道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小榄上斜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长跑运动员谢俊彦。今年19岁，而家喺佛瑞南村读紧中六。我练咗长跑5年，喺2017年至2019年期间，学界1500米、5000米同埋越野赛冠军，而且喺2017年入选香港队代表香港出战唔同嘅比赛，而家拥有4个香港青年纪录同埋一个学界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摄师傅啊，可唔帮我装翻一个开关水掣嘅花洒头喺我呢个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度啊 ？No， 呢个系安全问题。呢一种电热水炉系依靠花洒喉管排出喺煲水时产生嘅气压，以免储水缸因为压力过大而爆炸。 唔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而家就11:11就讲个天气先。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咁我哋今日有点唱啊，电话号码18723888可以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或者 fax 号码23394533都欢迎大家嘅。 嗱，仲要讲一句啊，因为咧网上咧可能佢见我哋呢排啲活动咧好繁多啊，咁有啲人咧捞乱咗。我见到一个听众就话，几时有得听天儿个访问喺边度听啊？咁样，其实咧而家咧就系未录嘅天儿个访问咧，我哋收集紧大家咧，你有冇啲问题想问啊女神啊？咁我哋咧就会之后咧，我哋就会问啊黄天儿噶啦。 系啦，因为我哋要进行呢个录音嘅，同埋要剪接，咁所以咧到出街嘅时候咧，咁就要留意一下我哋嘅宣传声带啦。 冇错，嗱，一间咧你就会听到桂花田嘅下集，然后下个礼拜咧。就聽到黃耀祖 嘅 咯， 係啊，係啊，所以今日咧，我哋禮拜五咧嘅節目咧都有少少調動嘅， 冇錯。 平時咧就會喺12点新聞之前咧，就會有桂花田主理 嘅大吉大利百无禁忌啊嘛，系咪？ 冇 错。今日咧，我哋会提早咗出场噶，大约11:04到咧，佢啊出嚟同大家 say 个 hello 啦。 系啊，因为嚟紧呢个月咧，呢个六月份咧，我哋咧就逢星期五嘅11:30啦，我哋都会有我哋嘅寻找快乐的人士证照。 系啊，嗱，即系我哋自己节目都有唔同嘅调度，要做得更加好啦，系咪？疫情底下有唔同嘅铺头咧，佢哋都尝试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有翻啲生意咧？咁样，我睇到呢个报道，我觉得，咦，谂得过，吸引到我，就 系 旅行社。 系， 大家都知道香港嘅旅行社就开头就话，即系尽尝试去搞一啲咧就本地嘅旅游团啦，系咪？ 系， 但讲真，对我啊真系唔系好吸引嘅。但呢一个嘅服务嘅话咧，我啊觉得，咦？可能帮到佢哋嘅生意，而且咧，我哋都可能可以考虑下帮衬下咁样。 即系都系本地游， 唔同本地游冇关，但系同旅游 ，OK OK， 或者同旅游有关嘅产品 系 有关嘅。 即系咩啊？即系我哋安在家中都可以去旅行咁样意思？ 唔系安在家中可以去旅行，但系安在家中可以买到手信。 哦，买而家都得噶咯， 系啊， 而家我哋已经可以去 台湾， 唔系台湾、日本啲手信喺香港嗰啲百货超市买晒， 嗰啲好多都有啊，系咪？但可能咧，即系旅行社都要揾多条出路啊。原来咧已经有几间嘅旅行社咧，佢哋咧就改变咗个阵营，以前咧就搞旅行团啊、自由行啊咁样啦，而家咧佢哋就开拓埋网站，就专门系咧帮啲香港人啊，或者任何人啦 ，OK， 你就可以去佢哋个网站度，佢就去帮你代买手信，就寄翻过嚟香港俾你。 几即系呢个服务都几窝心喎、 啊。嗱，几窝心，同埋又同旅行社都仲有关 系、 啊，你明唔明白？ 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就算而家唔系嗰个疫情啊，打后啊，我觉得打后咧，我哋真系可以再飞再去旅行嘅时候咧，呢件事都 OK 喎、 啊。喂，呢、這个 OK 啊， 我买住啊，我哋留翻，跟住咧就搵人嚟订翻，我哋悭翻啲行李，又唔使即系拎住即系。陀手能 够即 系啦，咁行李箧可能自己都想买多啲噶嘛，咁如果想买俾朋友嘅，咁咪事后先再补翻咯。 但我觉得冇咗以前嗰种矜贵，真系 而家旅行都 冇 得去，而家你 明 仲有得食嗰个苹果，仲有得食嗰粒嘅提子，好矜贵啊！ 系系，但以前因为你好开心咧，你即系以前旅行嘅乐趣，其中一款咧就系、是。可以去到嗰度先买到嗰度有嘅嘢啊嘛， 系 嗰、那个系其中一个乐趣嚟嘅， 纵使矜 贵啊 嘛， 即系纵使你而家已经知道好方便咧、但系你啱觉得话，我去咗印度我先买到支油翻嚟啫，大佬啊， 都系 去咗西班牙我先买到个乌蝇翻嚟啫，咁 系啊，再去咗菲律宾先买到嗰支叉啊， 佢太方便咧，我明系好好啊，但系我又少咗一忽乐趣啊， 嗱会少咗嘅，但起码呢一方面咧，佢哋可能继续可以营运到啊， 咁你做生意就 系 咯， 佢哋其实都。养住好多员工噶，嗱，我试下讲解啊，佢里面有啲乜嘢嘅内容啊吓，有啲乜嘢卖，吸唔吸引到你哋啦吓？嗱、 啊， 其中一间咧，佢正经系最早嘅就系、是、康泰咁样 ，OK， 佢哋话咧，其实浏览嘅人次咧都已经超过咗200,000咯， 好多、 啊，即系都多人去睇噶。台湾咧就有呢个文爱文台湾爱文芒果， 系冇错， 麻辣鸭血冬粉，日本有咖啡，另外咧随身空气净化机啊，口罩嗰啲防疫用品咧，佢就话最。热卖嘅， 咁、 都由外地买翻过嚟，咁都帮我哋杀出条血路啊！ 但系仲有得买咩？外地都， 嗱，台湾好似有前年差唔多又开翻。 六月一号， 佢呢个主要讲台湾嘅口罩。 佢话口罩同埋防疫物品 都 有，都系 啦。咁其他地方都有得卖嘅。 即系你谂下，之前我哋买到日本冇晒，韩国嗰啲咧， 真系好震撼。 系咯，而家仲有得买，我话。 嗱，另外一间嘅旅行社咧，就专系做可能系日本嗰边就主打多啲嘅。 系。 所以咧，佢话咧零食咧。系佢哋嘅 好受欢迎， 好受欢迎去卖，即系好多人去买。佢就话，譬如日本清心县嘅带子群边脆条，其实食都冇食过，听都冇听过。但如果有得上网买，佢又讲到明俾你知，我哋喺日本清心县度空运到港噶，送到你屋企。即系佢讲，佢又觉得，咦，值得一试。 其实咧。讲起啦，即系你头先阿曹仔咧就话，喂唔系、 曹仔佢叫你，佢做咩啊？佢 曹星如佢 啊，曹仔 啊，但其实你同佢有少少感觉似 曹星如， 唔系话突然间， 定系吴君如啊？ 其实舔流嘅， 唔系啊。头先豪仔所讲咧就系话，喂，我真系想亲身咧去买到嗰个手信咧，嗰个矜贵，同埋你真系可能 佢乐趣多好多、 你可能为咗个朋友，我真心，哎呀，我刻意地拣俾佢嘅，咁啊呢个系 OK， 你可以继续做。但系咧，我想话头先咧，咪又话啲咩零食啊嗰啲咧，我真系觉得呢个非常之好。你知唔知咧？我即系有时去英国咧，我嗰个薯片咧，净系得佢嗰度，我即系我谂净系得佢啊嘛。跟住我每次都系好矜贵地。 買咗六 pack 仲要 hand carry 咧，又驚佢 打塊都舐手指嗰啲感覺係嘛？ 因為驚佢碎，你唔可以 pack gift 噶嘛，咁你又唔可以寄錯喎，你周圍有 hand carry， 咁你 hand carry 嗰袋嘢就係、是、 買個保險箱裝起， 唔係就係、是、薯片咋？咁我覺得好傻嘅呢件事。 買個機位俾佢， 買個機位 啊！好傻咯，所以佢而家有得咁訂咧，我又覺得好啊，即係呢啲零食即係嚇咁樣。 佢直情咧呢一間咧係想咧未來嘅公司嘅發展計劃咧變成一個旅遊加環球生活百貨嘅公司， 哦、 真係轉型啦！ 咁好似嗰個咩阿布乜咁嘅咯， 可能係啦。 即係你將一啲譬如佢嗰個就 sell 泰 國 嘅， 你就哇佢裏邊嗰啲唔知咩香香薰香精都喺度有得買啦。 其實咧嗰間嘢咧，我都會覺得咧行到入去咧，我都覺得真係會覺得哎呀真係好真係好泰國喎，因為佢所有嘢都係嚟自好多都係嚟自泰國啊。 另外一間旅行社嘅主打係乜嘢咧？ 係、 我就咁聽都勁啊！ 係咩啊？ 即落單。即送，即你落咗单，佢就即刻帮你买嘅新鲜水果。 哇， 咁犀利！ 即 包括有啲咩 日本嘅 水果嘅、 哦，即将嘅哈密瓜。 系啦，佢就用团购嘅手法啦。总之你即落单就即送嘅方式啊，吓空运直送啊，特色嘅水果嚟到香港，包括有熊本肥猴蜜瓜、肥厚蜜瓜， 厚系边个厚啊？ 前后个厚。 哦，系啊，肥厚啊，个名叫做。 真系唔识啊， 唔知道。咁 山梨县有嘅水蜜桃， 系 very juicy 咁样啊吓。佢话咧，虽然系直送咧，就会个价钱比较贵啦，但系话高峰嘅时期咧，仍然卖到几百个咁噶，所以真系咧，好似有价有市噶嘛。 大家对日本嘅水果咧系冇抗拒力噶， 系因为真系好甜同埋真系香嘅，咁即系嗰个味道系好。 你话个香印啊，嗰阵时我唔记得咗对上嗰次咧，有好多人买嚟食咧， 系 哇，真系翻唔到转头。 系啊， 嗰头嫌贵，嗰头就我仲冇啊。 嗰啲塔斯曼尼亚士多唔系车厘子咪又系咯。我想话咧，而家咧即系其实佢有少少咯，我感觉咁嘅感觉，因为其实果栏咧都有或者系一啲叫做有啲铺头 你都要去到果栏度啊， 送到你府上， 送到你府上，你谂下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 哇呢、這个好啊，呢、這个不嬲有。 袁哥即系联络啊， 系 咪啊？袁哥即系联络。三个装$990，限价100箱。嗱，我唔食榴莲，我唔知价嘅。但 系 对于有一啲好中意食榴莲嘅朋友，马来西亚猫山王喎，寄到嚟你屋企，仲有 我试过攞噶啦， 系嘛？ 嗰阵时就系咧，地区人士咧就自己团购，咁你又俾钱咧，佢真系会送到嚟嗰度嘅。不过即系你系要个别地区人士咯，佢而家就你全港都送俾你啊嘛。 我估佢咧都即系仲喺度，即系学习同埋建立当中啦。 呢条桥 OK 啊， 即系但系你会见到喺疫情之下咧，可能唔同嘅公司啊都要变阵，将旅行社变成一啲旅行加环球生活百货嘅公司。其实都不是很多想 啊，我想问咧，咁咪多咗一啲叫做职业咯，多咗个会唔会啊？即系话去 买手啊， 系买手咯，系咪？ 咁你不如话你下次会唔会带少个夹啊？定系都唔会啊？ 唔知道， 定系你都系觉得你去到嗰下唔疯狂 shopping， 你对唔住自己啊？ 要试下先知道。 孤单加空虚，四啊，要到那方找到，那方找找到爱。 好啦， 系啊，真系有啲唔惯，有啲唔惯咁早就嚟啦吓，系啦，因为稍后咧就要听啊诶《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Two》第二个第二季啦吓，又都系我嚟嘅，都系我嚟嘅。好啦，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嗰班冇禁忌咧，大家带嚟咧讲到疫情啦，古代嘅疫情嘅时候咧，嗰啲皇帝如果知道咗疫情之后，佢会点样话？佢会诏书罪己，即系话。天王啊，都话哎呀，点解 我做得唔好啊？ 点解点咩事啊？系咪我做得唔好啊？系咪我有责任去检讨自己嗰啲言行啊？ 嗯、 哎呀，系咪得罪咗个天啊？令到我管治嗰个区，令到啲百姓受苦啊？咁样、哇，真系几好，几咁感动啊？系嘛？咁啊，估唔到咧，西汉嗰阵咧，嗰个皇帝咧，佢系仲会自我审查之外咧，吓、亦都咧会下令所有嘅官员。当有疫症的时候齐齐过来开会还、会加强他那些规矩即时生效那你会有些什么 规矩减人工 跟钱真的有关的 减人工 限聚令也有关的、是的咁咧，佢咧就會話咧，即係即時嚇，講緊即時開會之後咧，就加強嗰個嘅條款咧，就係話咧，下令所有嘅官員喺疫症期間唔可以吃喝玩樂。 嗯， 除咗咧公務要開支嘅之外咧，其他無謂嘅嘢一律都唔批。 哦， 系啦，即系所有嘅钱，即系话你申请 抗疫就行先咁样啦。 啱啊，真系啊。咁咧，跟住咧就留翻啲钱咧，就用嚟救灾啊。你觉得有冇用啊？呢件事 对边样有冇用啊？ 动最抗疫咯、啊。 咁梗系有用啦。 系啊，你摆晒所有嘅集中力喺嗰一点嗰度。 即 系 用翻头先黄耀祖个讲法，嗰个投注就摆劲啲，个尾倒就。 如果唔系你就唔得噶，你要 头重脚轻。系啦，应该系将所有抗疫就摆喺个投注嗰度。 咁但系啲官员喺疫症期间冇得吃喝玩乐，关疫情咩事啊？ 咁佢哋咪 咁佢哋自己起码 悭啲钱咯， 以身作则咯，同埋 以身作则咁啊，等大家士气高昂啲咯，系咪咁啊？ 佢咧就话啦，其实咧呢啲叫所谓佢哋要做嘅嘢咧，唔俾啲官员吃喝玩乐啊，减咗开支啊，留翻啲钱啊咁样。佢话虽然呢啲对防疫嘅，因为真系要病啊嘛，其实对佢钱唔钱同埋佢吃唔吃喝玩乐，同我个病系实其实系冇直接帮到我。 唔系噶，我见到我病你好开心咧，我会更加唔开心噶。但如果我病你同我一齐同病相怜咧。我又覺得，哎呀，你同我站在一起喎。 同埋啊，即係作為一個政府官員咧，古代啊，冇理由大家就有疫症啊，好慘啊，愁眉心鎖啊，有人死啊咁樣嘅時候，你自己去開 party 噶嘛，即係 唔 係 而家有人咁做 啦？ 同 咪 同撈同煲， 咁咪唔好咯。 我覺得有用嘅， 一做代表啱噶嘛，係咪？ 咁啊，呢啲嘢咧對防疫咧認真啊，即係我哋斟酌個字眼啦，對防疫咧係冇乜大作用，但係另一個大作用係乜嘢咧？安抚民心 就 系稳定社会呢、這个系非常之有效、所以咧就要做到呢样嘢所以咧就古时嘅皇帝咧佢哋都会咁做嘅。咁啊嗱喺呢个南北隋唐嘅时候咧，各地政府咧佢哋都要有医生嘅，即系古时嘅医生吓，即系到即系而家都系啦咁。咁咧佢就话啦，去到佢哋仲要有个功能咧，佢有啲咩？除咗医人之外咧，佢仲要系啦，医人 功能系组别啦，功能组别。 咁咧，佢仲要掌管百姓所有嘅医疗问题。 哦， 咁咧就要 靠啊嗰啲咁样。 当然啦，佢要知道发生咩事噶嘛，嗰区当区。 嗰阵时佢哋又唔使打防疫针，冇防疫针。 边有防疫针啫？系啊，佢医都医唔掂啦，仲冇得防疫住啊。咁咧，皇帝咧亦都会咧派啲地方官咧去做啲咩啊？嗱，你啲職員睇喺度啦， 做宣傳， 我嗰啲同事係啦喺度啦，咁叫佢做啲咩啊？咁 叫佢嚟登記， 登記咩啊？ 登记 做选民啊，要嚟登记 教育嗰啲啊， 会攞嗰啲 要帮手噶嗰啲官员，系啊， 官员去帮手， 系啊，嗰啲官员咧，佢哋就话咧，皇帝就会派嗰啲地方官咧上山落乡去买药， 我买药， 系啊，喂，咁你医病噶嘛， 哦，即系佢嚟负责买药，再派俾啲百姓， 即系同而家咧有疫情嘅时候咧，世界各地啦，唔同嘅地方咧都揾紧疫苗嘅 采购咯， 系啊，系啊，就系咁。 我哋都要向外地去采购口罩嗰啲咁样防疫用品一样咁啊嘛， 要佢哋买药啊，为的事都系点啊，都系顾及住佢啲平民百姓嗰啲安危。嗱、由古至今咧，医生咧呢个地位咧系啦，即系同嗰个医者父母心啦，同埋咧受到万人敬仰，你觉得系咪嘅？ 由古至今。 系， 系 唔啱嘅。系啊，咁你谂下，条命真系交俾佢噶嘛？ 好有质量佢呢条命。 系啊，我哋答又答得好肯定，你明唔明白？ 反嘅咧，古时我讲古时啊，而家 咁黄绿嗰啲就系咪都反噶啦？几时都呢啲，我觉得系由古至今应该不变嘅定律嚟嘅。 好啦， 因为咧，即系当有疫情嘅时候咧，佢哋啊绝对冇退缩。讲紧古时人都系，古时嘅大夫啊、医生啊，都系咧都冇退缩嘅。明知道啊，嗰度咧即系冇乜医疗啊，冇乜防疫嘅准备啊，等等嘅嘢咧，冇药物等等咧。他哋都會行到最前線。 哎呀，真係再世 話真係啊！喂，真係好受到環境嘅。佢話咧，即係講緊以前嘅百姓咧，係好對住呢個大夫啊、醫生咧，係覺得好崇高、好敬仰佢哋。 而家都係，而家都係。 啊，都係，即係我話原來由古至今都係咯。即係我嗱，而家係啫。咁但係問下古時係咪咁啊？佢都係一樣咯。 呢條質量都高， 係啊， 仲要講 喎，我都唔明點解你要重複三次真係。 啊，仲不停咧，佢哋咧，佢會去試藥啦，去研究啦。 真系犀利啦！可能佢要试针噶嘛，佢老婆都要攞出嚟用啊！ 啊， 娘子，我嗰个针灸咧，攞只手嚟吉一吉你，可能要咁啊！ 因为佢哋都要研究噶嘛，研究啲药边啲药可以咧尽快可以救到啲百姓啊嘛！因为以前啲药咧，即系啲药咧系唔系太多啦，但系病一嚟咧就哇冚一声，即系讲紧咧 死全村咁啊！嗰啲瘟疫嗰啲 喺1232年。一个爆发一个疫症咧，死咗近100万人啊！系啊，咁所以咧，佢话当其时咧，有一个名医咧，阿李医师啊，佢研究咗一条方，叫做咧普济消毒饮，嗱，即系嗰个文章咁讲啦吓。咁啊，百姓饮咗之后咧，咦，真系一个二个咧，慢慢好翻。 系， 咁你估下啲后人点样将条药方 keep 到流传万世？即系希望打后啲人都唔会有事噶嘛。 以讹传讹，其实都系口传嘅啫。我觉得 将佢家传秘方， 唔系即系头先个医生啊，即系整咗一个 将佢变成水。 饮咗佢， 饮料 唔系啊？点样流传万世将嗰个药方 喺个碑度？ 啱啊！ 系 佢真系刻咗喺个石碑嗰度啊！话俾啲后人听咧，喂，我哋嗰段时间咧就发生呢件事，就用咗呢条药方救咗成条村啊！咁样 普济消毒饮，你今日饮咗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港区国安法将会有助打击港独势力，唔会影响港人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同自由，亦都增加投资者对香港嘅信心。警队会同其他唔同政府部门同相关机构紧密沟通。包括律政司和其他纪律部队等，确保法例可以准确有效实施，国家安全得以维护。邓炳强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说，现时本港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件大事上有一个缺口，立法可以有效防范和遏止危害国家安全，阻止组织恐怖主义破坏行为的活动，有助打击港独势力，使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他强调，警方对于激进暴力分子只有一句话，就是将他们绳之于法。邓炳强又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对香港特区的宪制要求，亦都是全体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立法绝对无损一国两制，对香港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都非常重要。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说，全国人大昨天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他一点都不感到出奇。因为自从2014年北京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宣布对香港全面管治权之后，已经违背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李柱铭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自己没有资格和智慧要求外国政府怎样应对，但是英国是中英联合声明的协议国，有义务和责任为香港人发声。立法会财委会继续审议向海洋公园拨款54亿元。民主党的胡志伟质询当局 日后会不会修改法例，容许海洋公园土地作房屋用途。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园方要符合新定位，形容和兴建房屋扯得太远。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的议员谢伟全认为，海洋公园部分土地有商业价值，可支持园方在保育和教育对社会的效益。邱腾华说，如果黄竹坑和香港仔等周边地方有发展空间，可以和园方配合，当局乐意考虑。四类处所包括卡拉 OK、 派对房间、夜总会、浴室的停业安排结束，今日起重开。有卡拉 OK 凌晨已经做好准备，在门口柜台有海报提醒客人要量度体温才会获安排房间。房间内列出餐饮业规定，包括每个房间的客人不超过八人，呼吁保持社交距离等，又放置酒精搓手液。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94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52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4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9.6升1.4，美团点评138.7升1.7，吉利汽车10.62跌1.1。盈富基金23.2跌1.5，阿里巴巴195元升1.5，友邦保险63.15跌1.55，FIE 南方恒指8.12升7仙，中国生物制药12.26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97元跌1.5，中国飞鹤13.56跌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42，瑞士法郎0.963，加元1.377，人民幣7.149，英磅對美元1.233，歐元對美元1.109，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880点，跌36点。港金现价报15,9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96美元，卖出1,72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咧有修路工程噶，咁而家影响到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啦，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啦，就比较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屯门公路小榄上斜方向屯门，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 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翻嚟啦！寻找快乐的人私生猪第一集嘅嘉宾，今日有桂花田，下集。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曾多少挣扎里自强，笑着去面对路会逐渐明亮，从头认清新方向再上。 好啦，继续翻嚟寻找快乐的人啊！咁我哋今集嘉宾咧，我哋好拍档桂花田啦， 系啊， 再下一城讲家庭啊。 好， 即系嗱，我哋如果咁讲啊，你成日挂喺口边嘅就有阿华啦，有乐乐、永永啦，咁样啦， 同埋桂妈妈啦， 桂妈妈啦， 啊啊、 喂、 啊， 实实在在系咪真系咁快乐噶？系咪咁高兴噶？成日都讲到阿华咁爱你啊，成日我哋都即系讲到 你一厢情愿 嘅 咋？ 系啦，喂，即系你同阿华嘅感情系点咧？都有好多听众系关心噶，讲下你哋相恋嘅过程系点噶？ 不打不相识啦，总之就系喺个 又打交啊，同人 唔系，即系通常啲嗰啲电影桥段都系咁噶嘛。初初就斗戏冤家，咁样斗下就变咗系咯。 咁今日华就同你斗戏冤家，不打不相识，就佢追你嘅。咁试举出阿华追你最深刻嘅一个桥段系夺取到你嘅贵心嘅， 影相啊？ 咩意思？你试解释，我哋会谂到第二啲嘢喎。 嗰时系都会， 即 系 你做 Lambo 啊？沙龙相噶嘛？ 你有冇挨住埲墙，跟住攞只手喺度扫埲墙嗰啲 动作？你 即系你有着和服嗰啲啊？即系嗰个年代好兴噶嘛？ 梗系唔兴咩和服啊？ 梗系 唔系嗰个年代中意影嗰啲喺黄金海岸咧，然后就影嗰啲即系靓。 呢、嗰时好多女仔都咪约埋啲朋友，即系女仔朋友咪一齐几个一齐出去去影下相。 嗰时系追到手未噶？ 都。系啦，七七八八嘅，八八九九。 其实系咪有冇掠反应嘅咧？其实究竟喺你成件事上面， 其实冇嘅。 OK， 即系你系吊高嚟买嗰个嚟嘅。 半推半就啊，嗰啲咁样咯。 系、okay. 啊，即系嗱，我谂又打破咗好多听众嘅一个幻想咧。啲听众可能即系会觉得，哇，阿田，因为我哋成日咁讲佢噶嘛，有人要你执到啦，但系原来嗰阵时你又唔系。 喂，咁我都话我年轻过噶嘛，师兄啊。 年轻唔代表一定系 我年轻唔系咁啊，总之我年轻都唔会咁同你讲嘢啦。 你年轻 嗰 阵时 讲嘢先。 系啦，唔该示范一下， 大佬， 可唔可以回忆一下你年轻？ 有啲嘢添做嘅节目。 系咯，可唔可以讲下你年轻有咩咁大嘅行為特徵同而家唔同啊？ 唔係即係其實咧，即係年輕嘅時候咧，係真係都靚女下噶，真係靚女過噶。 OK， 咁嗱，有得揀啦，咁即係 我試過24寸腰噶， 真係想象唔到。 六年班嘅時候， 我以為你話3歲嗰陣時。 嗱，佢真系咧，吓系咩咁？ 我都以为系啊， 我都以为系。 嗱，咁即系有条件啦。点解俾阿华嗱？几多年啊？田 都真系廿几年啦，又系 廿几年啦。咁啊，跟一世咯。佢有啲咩咁特别嘅地方？系你啦，你走唔甩噶啦，或者 有单纯嘅，其实即系以前咧，即系大家啦。因为即系会觉得拍拖、结婚、生仔就系咁样三部曲嘅，即系女性即系好细个已经有一啲咁嘅谂法嘅。好似而家咁样，哇，谂唔谂得长远啊？谂有冇楼、有冇车，冇呢啲嘢噶。 咁阿华一定有啲过人之处令你欣赏佢嘅，佢嘅特长、佢嘅优点在哪里？ 佢是一个好诚实啦、好专一嘅人啦。佢唔系细心嘅，认真。咁但系佢即系佢乜嘢佢都会同你讲，乜嘢佢都会问你，即系乜嘢佢都需要即系两个咯，唔系佢自己揸住，佢唔系大男人。 佢唔细心有冇例子噶？ 唔细心啊，岂有此理啊！ 唔系咁啊，好合理啊嘛，我哋都想知噶。 我哋唔可以咁样嘅。 我知，系咯。我同费屈田食饭嘅时候，佢有同过我讲，你唔讲我讲，你快啲 自己你自己拣一样啦。阿祖讲就乱讲，你自己讲就有选择。 加盐加醋啊，加腐乳啊。 系咯。 嗱咁讲啦，又唔可以话佢唔细心啊。即系我咧，诶，都有时我会写翻一啲叫做诶，即系 罪状。 唔系啊。 即系做错咗啲乜嘢？ 正面，我哋要 意见书。 咁咧，我哋就即系写低翻啊，譬如一只牙痛咁啊，佢即系连啲嗱嗱，即系咩都唔做，佢就即刻同我去睇医生，去周围揾牙医去睇医生，睇完医生都翻嚟点啊？哎，佢都会话，唉，我见到你咁嘅样咧，我宁愿我痛好过你痛啦咁。 咁都仲冧啊？都仲唔够细心 啊？即系我咪话有咯，我咪话有咯啊！咁跟即系佢又会翻嚟即刻咧，就煲粥俾我食啊！咁跟住话，喂，你点啊？咁你今晚唔好讲嘢啦，即系之前处理嘅嘢啦。 佢开心啫，终于有一日佢可以唔讲嘢。 喂， 清风渗进雨点，青山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 俾你讲一啲说话去同你妈妈讲，你会讲咩？ 真系想同佢讲，阿妈真系好爱佢，真系好锡佢嘅，同埋好即系好多谢佢咯，即系佢为咗我哋，即系同埋家姐阿哥啦，咁啊，即系真系挨大，真系叫做挨大我哋咧，咁所以同埋嗰段时间真系令到佢好，佢话。真係好彩有，即係佢咁同我講翻啦。佢話真係好彩有神去陪同佢一齊行嗰段路。佢如果唔係，因為我可能佢噗一聲咁，可能佢走咗噶啦咁樣。咁咯，咁又真係我又感謝，即係對唔住都要講下，都感謝我哋神去帶領咗呢個家庭啦。咁跟住可以俾我而家可以孝順翻佢啦，佢不知幾高興。 是不是因为你以前那个尖东岁月呢、我哋讲就好少啦。 尖东岁月人真愁 啊。咁但係即係尖东岁月我哋而家讲就得啖笑啦。但係嗰陣时对你嘅父母嚟讲呢 係 咪好癫丧，即係呢个系咪同你而家呢一提起妈妈就眼湿湿有关系㗎。 哦，当然啦。 嗰陣时佢系点 㗎，佢唔系日日喺度搵女囉。 因为真的冇翻屋企啊， 真系冇翻。 最多冇翻屋企几多日？系咪属于离家出走定系只不过嗰晚，哎，我玩夜咗系边一种啊？ 我唔系离家出走，系冇联络嘅，系啦。咁我有联络嘅， 可能真系有好几日都冇翻屋企咁样，系咪？ 即系可能就系咁咯。 嗰时你觉得你对你阿妈造成最大嘅伤害系点噶？ 唔系就系佢挂心我咯，因为即系喂，始终都系女啊，系咪先？咁始终你都细个啊，咁跟住始终你都系即系，因为嗰时冇手提電話噶嘛，通常啲階段係咁啦。年輕人咧就係又知道阿媽阿爸唔會俾，咁跟住咧你又要想出去玩，咁點咧咁樣，咁梗係玩咗先啦，唔好理三七日翻嚟先俾人鬧啦，咁即係咁啫嘛。咁長期咁樣幾年咁樣作戰，即係去 幾年啊？做你阿媽真係唔容易，我想講個女又咁肥喎，係咪先？你又要追喎，真 係都怕 廿四寸腰啊嘛， 六年不試過 幾時先？开始明噶， 真系结婚做咗妈妈之后咯，系啦，咁先至可以同阿妈倾得更加多， 佢更加會講佢自己，講翻想當年佢嗰段階段係點咯。佢會，我會同佢傾翻，跟住我話：哎呀，真係對唔住啊嘛。咁我嗰時其實唔係你所諗嘅咁樣啊，即係我都講翻嗰個情況係點啊。哎呀，真係要你擔心，即係我都有呢啲咁嘅同佢講，都真係要同佢講聲對唔住。 望著你講，也許更易濃於水的沙。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谢谢你的关顾，以及无上的爱护。年月万万多艰苦，你也永远有善待。心我喜护，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心保护。 咁你呢段经历咧，对你教乐乐荣荣咧有冇影响噶？ 有噶。 会点样？ 我唔会阻止佢哋入做任何嘢啦。 哦，系咩？反而咁啊？ 系啊。 我以为你会惊佢哋再去。 我唔想佢好似我咁样，跟住即系乜都唔俾，又惊又大，又想出去玩。咁即系佢会乜都会隐瞒啦，乜都会唔讲你听啦，咁样。咁嗰时我就系咁嘅经历啊嘛。所以我而家话，你可以出去玩噶，但你记得话俾我听，你去个旅行中去边度，同咩人玩。咁跟住你，譬如真系晏咗翻嚟，你记得话俾我听，就唔使令到我有嗰个担心啊嘛。 你觉唔觉得啦？呢个系唔系听众嘅问题嚟嘅，我嘅问题嚟嘅。 咩啊？ 你觉得你有冇过分保护两个小朋友？ 都有噶。我承认噶，其实我都有俾人话过我，我话佢有个好朋友话我，你咁样你累死你啲仔女，你累死你屋企人，佢搞到个个都冇晒保护自己自我保护能力啊咁样。我话咁我妈妈嚟噶嘛，咁我作为妈妈嘅身份，我保护，因为我责任嚟噶嘛。咁但系嗰个人就同我讲话，你有冇照顾自己啊？你有冇锡自己啊？哇！嗰次听完之后，我嘣一声坐喺度。我究竟有冇锡过自己咧？可能我真系乜嘢都奉献晒出嚟，俾家庭所有人啊！就算你哋都系噶，譬如有啲咩，可能我都好挂心你哋噶。你即系我唔知你感唔感受到咯。咁 死都话感受到啦，都真系感受到嘅。 咁喊到咁咯， 就系 啦。 唔系啊，真系我认真嘅，即系就算我祈祷，我都会为你哋祈祷噶。我认真嘅，即系我冇同你讲噶，所以可能或者我将可能我用咗120、130、140嘅去付出我俾我仔女俾阿华俾我妈，可能我自己剩翻50嘅啫，我都唔知 道。你仲要俾埋另外嗰50又分咗俾听众喎，唔系讲真嘅喎，因为你又要翻嚟又要开心啦，你又要带大家好多欢乐啦。如果俾你而家有机会啦，话对自己好咧，咁你想做啲咩 啊？我想做 Facebook 我想听落去啊，因为嗱，我同阿田有讲过嘅，所有一个女人平时会使嘅钱，佢都冇使嘅，头发、买衫、整指甲啊，各样嘢做 facial 呢啲，因为佢觉得呢啲全部都系浪费。 都唔系嘅，即系我，唉，我唔识讲，所以嗰、那个即系朋友同我讲完，咁我有时都会觉得。不如生日自己都买份，即除咗阿华送啦，都买支香水俾自己啦，或者自己中意嘅啦咁。所以咧，我家姐其实你哋知道啦，其实我家姐都知道嘅。所以咧，我家姐话阿妹，即系佢见到我时候，阿妹佢同你一齐做 facial 咁样，即系我因为我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奢侈嘅一个消费。其实你话几百蚊我用唔起咩？我唔系咯，但系我唔知点解会有我 你会宁愿攞嗰几百蚊， 佢 全家人一齐去食一个打边炉咁样。 Exactly 系咪你觉得自己唔值得拥有咁好？ 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唔知系咪唔值得。即系因为可能之前即系凑住啲细路咧，太多时间去付出都俾佢哋，真系冇咗自己嘅，呢个系认真嘅。咁睇啦，而家佢大个啦，咁即系阿乐乐又考 DSE 啊，即系有时都接受唔到嘅呢件事。咁跟住咧，口讲我成日话18岁你唔可以我养你，自己搵自己食啊咁。咁跟住可能而家之后先剩翻落嚟，去处理自己。 哦，喂，其實都可以揾啲嘢做下，學下嘢，去做翻啲即係有啲錢去，不如去辦下。 做，但一直都冇做嘅嘢。 係我諗係呢段時間開始揾翻，想揾翻自己。嗯，我諗係咁。 嗱，一講家人咧，就聽眾有一條問題咧，就都好同你呢個可能母親的性格咧，一定會有關嘅。 咩啊？ 佢話：桂花田啊，香港咧就而家變成都唔同咗啦。請問你究竟有冇諗過全家移民呢？ 呢件事呢其实好耐之前都已经有嘅，因为都好向往，因为香港嘅居住环境实在太过擠迫啦，自己又冇能力去拥有自己嘅单位啦，连一间自己拥有嘅房我係咁即而家先至有，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係好追之若慕，係想去去第二度去生活下嘅。早陣子都嘗試去，即係啦，即係飛嚟飛去去望啦。咁你話係咪真係去做呢個咁大動作呢？我覺得我唔會喺嗰度會長，即係喺外國會長住，因為即係始終。呢度係我家，呢度係我嘅根，呢度香港係我，即係我哋係香港人啦，係咪？咁未必會係真係會移民咯。即係我有咁嘅機會，我會嘗試咯。我都想試下喺外國住啫，但係不是移民咯。 下雨天總掛念從前，球場上那可愛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會面舊朋友。有，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与身心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 听众问嘅唔系我哋两个想问，不过我哋想知啫。你最中意豪仔同埋阿祖系啲乜嘢？亦都最唔满意佢哋系啲乜嘢？ 咁我真系要问啦。哎，我最中意豪仔咧，佢嗰份正义系啦，呢份正义感咧唔系人人有嘅。诶，佢嘅感言亦都唔系人人可以做得到嘅。我见到即系都系啦吓，我都见到佢经历唔少我哋啲老细啦。嗰、那个画面场面咧都好震撼嘅，但系佢据理力争，我觉得唔系个个男人做得到啦吓。咁好欣赏佢嘅。同埋佢嗰份 gentleman， 其实佢都真系一个好男人、好老公、好爸爸嚟噶，认真笋盘嚟噶。诶，佢诶，我冇心动过你，放心。系，诶，有时 恭喜你啊， 红 仔， 可以讲翻缺点，可以讲翻缺点。 哦，你有缺点啊？系咯，你有缺点，你大家众所周知，唔使我讲我知啦，就系蛇池啦，成日都即系，其实佢要紧嘅嘢，佢可以紧噶，但系有时你会觉得。哎，我都紧呢样嘢，点解你唔紧嘅？我会唔中意呢件事咯。即系，但系佢如果佢紧张嘅嘢咧，佢系会做得到嘅。 我可以讲黄耀祖嘅好啦。 好啦，阿祖祖咧嘅好咧，就真系咧好快可以同佢好熟稔啊，因为佢真系佢同我觉得佢同我都系嗰路人啊。好关心人哋啦，好留意，好细心啦。可能喺阿华度揾唔到嘅细心，喺佢度揾到细心。 死咯！ 你做大件事个我啊！我以为我都好惊啊！你仲严重？ 我去翻啲深山度住，我去河边洗衫算啦咁样。 你又放心，我又冇你对你有心动，只不过系即系嗰样嘢咯。你明唔明？因为佢真系好细心嘅，同埋佢做阿祖祖做事好认真嘅，认真到我有时都觉得有啲压力噶。阿曾志豪嗬，系咪？ 而家访问你啊， 咁咯，咁佢嘅唔好处啊。 太完美啦，你明唔明白？ 即系佢又 我自己都想呕啊！讲佢 五蚊俾你，你点叫作一个唔好处、啊？ 佢又唔好处，太认真啦，就唔好处咯。因为真系会造就咗，即系唔系造就到，即系会令到拍档有压力嘅，会感觉到。不过即系但系呢个压力系正面嘅，系因为即系想你积极啲，喂，你唔好咁样啦，咁佢系好好嘅。 咁不如临尾我哋都赠你一句啊！ 好啊，你唔好把握我，点赠我一句啊？ 如果我把嗰个都系喜物嚟嘅啫。对自己好啲啊！尤其是一个女仔，更加要懂得点样去锡自己。如果你唔识得去锡自己嘅话咧，你系唔值得俾人哋去锡嘅。 知道。 嗯，咁我嗰句咧就系话，你对自己有自信啲啊。系啊，其实你系有好多值得人哋系羡慕你，或者你系值得人哋向你学习嘅地方嘅。我主要讲工作上面啦，唔好咁轻易俾好多人嗰啲偏见咧，妒忌啊，我会将嗰啲认为妒忌嘅睇唔过眼咧，咁快激到你。你如果唔自己搵一个自信俾自己咧，喂，我就系企咗喺度咁多年，就有原因噶啦。太弱留强，呢、這个城市系残酷噶。你如果你冇料到咧，走咗噶啦。你企喺度咧，你话俾自己听。存在即合理，你系应该有一个自信。 嗯，好多谢啊，黄耀祖，多谢曾志，我真认真嘅，即系揾咗个好拍档咧，可以交心去倾偈咧，系件好难嘅事嘅。咁、都希望啲听众系啦，即系了解我更多嘅时候，都多多包容。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 哇，这个就是喊得一句句的寻找快乐的人下集。 我没有啊，但是我想讲是坚感动的，但我想讲他今集喊了两次、 啊、 其实有人昨日喊了一次。 为什么啊？ 真是笑话一阵啊。 他啊，博哥就系讲呢个， 梗系要讲呢个啦、 哎。好啊，我攞只歌 back 住你嚟讲。 好啊，好啊， 系系、 啊。 攞咩歌嚟 back 住？ 我得攞《爱的呼唤》啊，傻嘅，虽然头先有播过。 我拣咗只可爱女人啫。 嗱、啊，都可以。嗱，点解要讲咧？ 快啲讲嚟听下。 话说，琴日我咧就喺直播室度咧，就做一啲剪接嘅工作，咁我就播咗咧头先喺声带里面有播过嘅《爱的呼唤》。 佢咁 多喊。因为呢一首系阿华同阿田嘅爱歌嚟噶嘛，系咪？ 咁多喊啊！ 佢唔止喊少少，佢系自己无端端阿祖云拧过嚟咯。其实咧。听出呢首歌我都觉得好感动噶，嗰啲歌词咧，哇佢自己嚟了，跟住我心洗啊你，唔系啊话，我话好啊好啊，你拧翻一边继续做你嘅 paperwork 啦，咁样咯， 辛苦你啊，真系辛苦你啊， 你话系咪真一定要 讲啊？好惨啊，你真系。 但系我谂咧，更加辛苦嘅咧，亦都要更加多谢嘅咧，就系、是、桂花田接受咗咧豪仔同阿祖嘅专访。我谂呢一个访问对你嚟讲都系一件事，系咪？ 都系噶，都系。 你而家都想喊， 系啊， 你又想喊啦， 因为真系好感动啊， 系啊， 佢 系 用水做。钱噶，真 系。 如果我系佢阿妈，我听到呢个访问，我都会喊。我个女24寸腰个光景已经唔见咗啦。 多谢阿祖，即系呢段时间咧咁忙啦，佢嘅工作好忙啦，同埋即系又再去剪打，跟住唔系其实 我份人工包 嘅。其实唔系咁容易一件事咧，佢可以去完成到啦，又再又轻个机啦，剪几廿百次啦。 系 啊， 其实我觉得 多谢你阿妈啦。 当然当然谢我阿妈啦，多谢仔女啦， 仲多谢听众。咁錫你啦！ 我哋更加多謝。 我哋監製之前聽嗰陣時都會話：，哇！聽到阿天咧講佢媽媽嗰段真係好感動。 最緊要都多謝你兩位拍檔曾志豪、黃耀祖啦。 冇客氣。 施予以反制。聲明話：港區國安法針對嘅係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唔影響香港嘅高度自治、香港居民嘅權利同自由，以及外國投資者喺香港嘅正當權益。從根本上保障一國兩制的有效實施，重申維護國家安全歷來是中央事權，內外敵對勢力利用香港肆無忌憚地進行各種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並且干預香港特區事務，令到香港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一個風險點，中央政府不可能坐視不理，放任不管。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嘅偏东气流，正系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73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55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4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8.8升6毫，美团点评138.5升1.5， 吉利汽车10.62跌1.1，盈富基金23.2跌1.5，阿里巴巴194.8升1.3，友邦保险63.1跌1.6，FIE 南方恒指8.14升9仙，中国生物制药12.2升8.4，恒生中国企业96.9跌2.5，中国飞鹤13.6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559，瑞士法郎8.053，澳元5.152，加元5.629，新西兰元4.814，欧元8.598。每百日元对港元7.2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851点，跌64点。港金现价报15,9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35美元，卖出1,72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咧就比较挤塞啊，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政府总部对出。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方向咯，龙尾咧去到政府总部，咁西行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蝴蝶谷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繁忙咯，排到城市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小榄上斜屯门咯，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我是桂花田啊， 我是陈淑兰， 在 CIBS 这个多元平台实现你的开咪梦想，机会有你了。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想知 CIBS 是什么，怎样申请 Airtime 和资助， 打来预约 介绍番。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 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的。 2331-2334 call 我帮你填啊， 一点都不难。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6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他没有6尺高。 这只挺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谂我哋下次咧播《寻找快乐的人》咧，特别我哋呢几集咧，我哋要加多个预告，请、大家自己准备手巾仔。 系啊， 因为好多听众留言嘅时候咧，都系话又感怀身世啦，有啲又喊啦，有啲话多谢早早你问咗我个问题啦，有啲就话咧系阿天咧，你唔好咁样对自己差啊，即系因为你话你太多时间俾其他人咧， 系 蜂拥而嚟啊，每个人都伴随住眼泪啊。 我想喺点唱嘅同时都读一啲我哋咧嘅听众们。咧，即系佢 send 翻俾我哋嘅 message，因为我觉得系好，喂，我未讲到我起鸡皮啊，到我喊啊吓咁样，即系譬如有一位咧，即系阿 wing 啦，佢就讲到啦 ，inbox 俾我哋，佢就话，其实年轻嗰阵时咧，虽然咧佢就唔系坏嗰种咧，但佢都有经历过反叛嘅，加上咧父母咧突然之间早逝啦，所以咧即系仲有好多内容嘅，即系都几私人啊，所以我唔讲啦，咁私人嘅分享，但系咧就想讲甜甜要加油啊咁样咯，即系呢一个咧系同系啦，讲完啦。 即系头先阿 Wendy 就阿 Wendy 钟咧，亦都系嗰句咯。个甜甜，我听到你话你冇好好对自己，将全部时间奉献俾屋企人。我真系一边听一边流泪，因为我同你一样都系咁样嘅妈妈嚟噶。好多谢，亦都好开心咧，早早向你发问咗呢条问题啊，咁样。 佢就话咧，阿 Agnes 咧就话咧，甜甜啊，我听咗你已经有廿几年啦，我个孙女啊，而家都差唔多八岁啦，连个孙女啊都系啊你哋嘅 fans 嚟噶，你哋陪我咧度过。每一日啦，所以咧唔需要去改变自己去取悦人哋嘅，做翻自己咁就可以啦。佢话豪仔啊，你一个反应好快嘅，喂，连我哋都舐到有赞美吓， 系咩？我睇唔到呢句嘅， 睇到啊，好中意你同祖祖嘅对话，即系我哋嗰啲真心嘅嗌交咧。对于佢哋嚟讲咧，佢话系听众每日嘅精神食粮啊，你知唔知啊？叫我哋加油，香港都要加油。 系啊，所以有好多朋友嘅，有啲就听咗你25年，有啲啊听咗18年啦，系啊，有啲就话， 哎，去搵纸巾啊， 哎呀，你又嚟。系啦，真系系啊！有个 Candy 就话咧，听咗廿年啦，以前用收音机听，而家就用 App 嚟听，唔同时期、唔同主持，佢都一路听，做埋妈妈，凑埋 BB 就同 BB 一齐听。佢话一到礼拜六日听唔到你哋就好失落啦，唔好呃你噶。所以你话咧，如果风骚冇咗桂花田，就唔再系风骚嚟噶啦，加油啊！ 系嘅，系咯，即系系咯，我都真系真心希望大家即系听节目嘅时候，真系唔好话三个钟笑足啊！咁你有一下笑咧，都系令到你开心咧，都已经系达到我哋嘅目标啦嘛，系咪？ 系啊，嗱，我哋令到阿田又再喊。 所以咧，我谂我哋暂时唔好读住咁多，因为今日我哋都有好多嘅点唱，但系咧，我哋可以 多谢晒， 多谢所有嘅听众之余咧，你哋每一个留言，我哋都一定会细心去阅读啊！多谢多谢你哋啊！ 咁好啦，我哋又嚟啦。 点唱？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你好冇力嘅把声咧，走过嚟， 我尽咗力噶啦， 开个靓头啊！我哋有怡怡喺度啊，佢就话早晨。系啦，我其实佢系哎，我都唔识讲啊，怡怡啦，总之就，琴日咧就系我嘅生日，今日咧就系结婚35周年啦， 啊，35周年，恭喜佢！ 佢话外婆梦已醒啊，香港现今嘅环境咧就唔适宜有小朋友啦，所以咧佢就决定养毛孩，好啊，我都系咁做啊吓，所以咧就祝愿香港人都要身体健康，加油咁话。 好 ，thank you 啊 ，Celia 咧就话啦，阿 Celia 就话啦，今日系佢妈妈细妹姐嘅生日，咁咧又咁啱咧又系佢嘅旧历生日，真系夹，真系咁啱得。咁巧啊！咁咧佢就想祝福妈妈身体健康，嗱，即系咁样嘅，好笑嘅。佢打错自己，佢写咗身边健康，系身边人都要健康， 都要噶。 好，身体健康啦，同埋打牌手风要顺赢多啲啦，日日都开开心心啊！最后咧，可唔可以咧，我哋唱首生日歌俾佢妈妈，同埋祝我哋咧三个身体健康啦，同埋咧风骚佢话啦，风骚咧听小日咧都会令我啰啰挛嘅节目嚟噶，真系噶，好似我哋个 jingle 咁啊！ 好啊， 多谢。 不如我哋分配啊，你哋两个就唱生日歌，我今次负责吹蜡烛啊。 好好好， 吹蜡烛泼好啦，而家疫情底下。 好啦，呢度有个阿Joe Joe Zhang 啊，系咪啊？唔系，佢有个简单啲嘅名叫 Rachel 得啦，咁样。 好啦， 佢 C H E L 点读啊？ 系 C H E Rachel 咯，咪读 系 咩？使乜 C H E L 系读 Rachel 咩？ 其实而家咁多人嗰啲 Facebook 嗰啲名咧，未必系真系攞嚟读噶。所以咧佢写咗 Rachel， 我哋讲 Rachel 就得啦。 佢话咧想点唱俾佢系做公立医院嘅护士嚟噶。 哦，加油加油！ 佢想点唱俾佢一个病人听，不过唔开佢名啦。 好， 佢就住咗我哋病房好耐噶啦。 最近咧，佢长开收音机就知道佢系风骚 fans 嚟噶。佢咧就想同样都住喺内科病房，保护隔离房仔嘅呢位病友讲一声、你要继续加油啊！我哋咧都会一路陪住你噶，我哋好锡你噶，你要止痛药咧记得出声啊！咁、要点唱俾啊太后啦、小猴子啦，同埋所有做头条嘅传媒人听啦、多谢你哋努力啦，我哋全家都好中意港台噶，你哋要加油啊！多谢晒。 系啊，都希望呢位护士啦工作顺利之余咧，呢位嘅病人。病唔容易對付嘅，不過我覺得係會解決到嘅，加油啊！支持你啊嚇！呢度咧有 Jolie 啊，佢就話三寶你哋好啊，香港咧好似變得越嚟越陌生咁樣啊，心中咧有份恐懼，但係又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佢話佢嘅心情咧就好似妹姐嗰首《似水流年》嘅歌詞一樣，我的心又似小木船，遠景不見，但仍向着前。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但同时就怀念往年咯。 留下只有，留下仲有边个咧？ 系啊， 留下冇 嘅嘢， 留下有剧 马路前 咯。 好啦 ，OK， 明白嘅，明白，大家心情 加油。 Fanny 姐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佢话咧，琴日听咗甜甜嘅访问都好感动，佢话你加油，我会继续支持你哋啦，同埋豪仔啦，早早啦咁样。咁啊，另外咧 ，Man 风欧阳咧就话啦，今日身体咧唔系好舒服啊，又见到豪仔又系唔舒服、啊，好想点唱首身体健康俾大家听，祝大家都真系咧有个健康嘅身体。 系啊 ，Esther Chan 咧就话啦，啱啱咧就重温咗鬼妈妈个访问，就想同你讲声鬼花田，我支持你啦。咁啊 ，Keep a call 咧就。话啦，甜甜有睇到咧，你今日讲嗰单救人事件啊，同埋其他咧同日发生想救但救唔到嘅嘢，有啲事咧可能好难忘记噶。不过每次发生一啲唔开心呢啲事咧，我都会令自己保持清醒，千祈唔好有双重标准啊。我哋唔单止要坚持，仲要实践做人处事嘅原则。我系咁样同自己讲噶，我哋互勉啦。 加油啊！知道。 好，呢度咧有 Gary Show 啊，佢就话咧6月2号下个星期二咧就系我太太 Jenny 嘅生日，仲有咧佢个女儿啊令啊苏以玲咧，亦都祝佢咧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希望疫情可以快啲消退，大家可以过翻啲正常嘅生活啦。佢话咧，因为佢同佢太太咧已经有一年嘅时间咧冇同佢个女女相聚啦，因为叶玲咧就系、是、已经系飞咗呢个美英国嗰度生活，我都识嗰个叶玲 啊， 系嘛？ 我哋玩星期天啊， 以前嗰、 那个 大姐姐由细细个做到而家去英国读书咧，好乖啊！叶玲上一次阿田啊，我记得噶，即系你个女女啊。Gary 我哋话俾你知啊，同阿 Jenny， 佢个女女 Gary， 唔系阿 Gary 同阿 Jenny 嘅女女 Elaine 系啦，嗰阵时阿田咧过去英国嗰阵时咧，佢特登搭几个钟头车，都仲要去送， 系咪上次我有见过好靓女嗰个？ 嗰、那個叫子欣， 阿二玲都靚女嘅，因為二玲好少翻嚟香港嘅， 係因為佢話見過嗰個，我要話，我唔係話二玲唔靚女，佢真係子欣， 唔係後來我發覺個個都靚女咯， 梗係啦，好好乖，佢兩公婆好錫個女嘅， 所以話咧， 我都覺得要真心多謝佢， 真係疫情嘅關係，佢哋話差唔多一年冇相聚咯，我諗好多朋友咧都真 係 都會有一啲咁樣嘅情況，我都掛住英國啲屋企人，係 啊，所以大家係咯， 而家過英國啊，你要先隔離14日。6月1号开始翻嚟，我隔篱 十四日。我都挂住好多英国嘅朋友，曼联啦、利物浦啦， 6月17咯，曼城同阿仙奴先好似。 系啊， 哇咁话，睇下系咪真系会发生啊吓？ 电话号码1873888，继续打电话嚟同埋留言点唱。未见的路，独个走，如何活好？直到朝早，独个人随风起舞，常要追，常要赶路，活法死为求活好，就算生如荒岛。走到留下我吗？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支撑？不知道，总会莫名失去，真太多。然后转身多么孤单，几次亦 只有一个人，可会知有人因我改变命与运。游荡至今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支撑，不知道怎会莫名失去得太早，然后转身多么孤单，几千亿个每一位孤魔中改变匆匆，走过通通都算数，没有相拥抱，总归没有担心，没有意外，没有孤独，总知道始终孤单，当一切重要怎么支撑，天知道不过为人撑过又穿过，一生共照过也很早，愿某一位见到这位变得很好。 佢系李十一啊，一起一个人啊，系啊，电话号码1873188啦，欢迎你，唔好一个人啊，打嚟同我哋点唱啦吓。 好啦 ，OK， 我哋继续点唱下。Wing Tone Team 咧就话啦，听日系我妈妈嘅生日大日子啊，我所以想喺大气电波祝佢妈妈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嗱，唱首生日歌，就系唔该晒你哋吓。 好嚟啊，今日都未唱生日歌， 好 啊，你几个头先好嘛？ 我都系负责吹蜡烛。 系啊，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everyone！ 系今日生日嘅所有人，或者琴日、前日、五月份之星。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耶！ 我有遮住嚟呼噶，所以冇事嘅啫。 好， 好啦，呢度咧有个阿 Mandy 咧，佢就话啦，咁咧就叫我，佢又叫 Mandy。但佢又叫我，不如你嗌我咩 member 喎？佢話咧 ，remember 係嘛叫你 member 係啦。咁佢話咧，我做埋今日咧，公司就要執笠啦。 Sorry， 我希望盡快揾到嘢做啦。希望咧，我哋香港人咧個個都要繼續努力啊！唔該你哋啊。 好啊，呢一度咧就有另外一位朋友啊 ，Stella， 佢就話咧：哎呀，我個仔仔咧就讀緊五年班嘅，6月8日咧就開學啦，但係7月8日咧就係情婚事咯。即系你谂下，其实对于好多学生嚟讲，佢哋开翻学都真系几大压力噶吓。佢话其实今年咧都冇上过堂啊。我有个朋友讲话，唉，买咗嗰啲下学期嗰啲书，真系觉得好嘥钱啊咁样。佢话开学之后咧，就要面对呢个情分事，对小朋友压力都会大嘅。不过冇办法啦，佢话香港嘅教育制度就系咁噶啦，唔紧要，努力过 ，do your best 咁就得噶啦。呢个系你妈妈同你讲啊，佢话咧即系妈妈、爸爸妈妈一定会爱你噶，支持你啊，仔仔 Jaffers。 嗯，好啦，阿巴利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好希望咧想透过节目咧想点唱咧，蒙着嘴说爱你，俾屋企人听啦，同埋咧相识同埋相识好几十年嘅同学听，因为佢哋都系咧医护人员嚟嘅，佢话喺呢几个月咧，佢哋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咧喺医院工作啦，心理同埋生理咧都有着说不出嘅压力啊，同埋咧会预计咧会迟咗一段长嘅时间，真系好挂住佢哋。佢话咧，我哋喺网上咧听到呢首歌咧，觉得好有意义同埋好窝心啊，希望佢哋听到咧得到心灵上嘅一点慰藉。同时咧，亦都让社会咧多一点正能量。佢话多谢我哋，都祝我哋大家都身心灵健康。多谢。 好啦，咁咧呢度仲有一个朋友咧，就系阿瓜君君啊。佢话咧，首先就同阿田啊，佢主要想同阿田讲，佢话听完你之后咧，就觉得深感人言可畏。点解我会咁无情伤害人噶？佢话啦，原来田田25年啦，你唔单止系识得哈哈大笑做 DJ， 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协调节目顺畅嘅好 DJ。呢个系我哋感到你嘅进步啊，努力啊。咁咧28日就系佢仔仔俊俊生日咧，祝佢恩恩爱爱甜甜蜜蜜啦。 好啊， 祝佢同恩恩 ，sorry， 唔系恩恩爱。 点啊？ 自己有家字喎、 啊。你搞到人哋三個關係喎、啊，有阿欣欣同有愛愛喎、啊， 仲有盈盈同樂樂，佢好多個碟子啊。佢話祝佢同欣欣甜甜蜜蜜啊，做到一個咧幫到學生嘅好老師。咁、另外咧，今日咧即係29號就係我生日啊，希望我老公阿坤仔咧可以更加開心，我就好高興啦。咁啊，亦都我身邊嘅人咧開開心心啦，咁樣。 啊，呢一度咧到另一個咧就點俾阿甜甜聽噶，佢話我好中意聽你做節目噶，佢 Carrie 啊，你放假嗰陣時咧就會好掛住你嘅笑聲，掛住你嘅傻勁，掛住你嘅蝦碌啊，係話你咧係風騷其中一位靈魂人物嚟噶，每個人咧都有不足之處嘅，你已經咧勝過好多人噶啦，最起碼叻過我啊。咁啊，以前咧連星期日一起身咧就會聽你嘅話翻星期天添噶。佢話總之咧你對工作嘅熱誠同埋忠於自己咧，佢哋係收到嘅，希望一直都喺電台聽到你嘅聲音，做到96歲呢句我加嘅。 係啊係啊， 我要做咩 Uncle Ray 之後，我要做 Auntie。 琴日有個聽眾嘅留言，好似係咪我哋自己講冇 on 呢？ 咩啊？ 因為有個聽眾咧，佢就之前都係感動啦，聽完片之後，跟住佢補一句，佢話最衰我哋呢啲人又衰嘅。就话咧， 呢个我哋咪后讲嘅。 系啦，我觉得真系好值得都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又加咗句，佢话：，唉，佢觉得自己又衰嘅。点解咧？佢话：，好人好者咧，就冇特登留言去赞你。 哦， 即系话咧，通常大家就比较即系人嘅惯性嚟嘅、 哦，人人都系噶啦，我哋都系。 你见到有啲唔好嘅嘢咧，你就会话我要大力闹，咁、你会做嘅。但系咧，你如果赞咧，你觉得佢做得好啦，咁都做得好啦，唔使赞啦。可能你就会所谓吝啬咗一个赞美啦。咁、嗰个听众琴日佢就觉得咧，哎呀，如果我可以早啲。覺得甜甜好咧，我讚一讚佢，等佢知道好多人支持佢，就唔好淨係睇到啲負面 咧。琴日係要咁樣，膝頭哥攪曬啲眼淚出嚟嘅。喂，呢、這個我覺得我係做得好，大家可以學我。我中意咧，我就講 I love you。我覺得你係好嘅，我會俾個黑 你。你鬼仔性格嘛？ 係啊，但唔係都講真，唔關種族事嘅。有啲外國人一樣都可以 飛仔性格， 都可以收埋喺入邊嘅。我都有啲嘢，如果你愛嘅，你咪講出嚟咯。你要做噶嘛，係咪？ 啱㗎，所以唔好吝惜你個讚美。 好啦，呢度咧佢话风骚三宝你哋好啊，我叫 C H C， 系啊，佢第一次点唱，佢话霆锋到而家咧日日都听咗你做节目啊，佢话呢几日咧香港咧变咗好多，所以咧想点唱咧最后的信仰，虽然咧未来嘅路咧系好似应该好难行嘅，咁啊但系香港人咧都有个坚守最后嘅信仰，甜甜豪豪早早你哋加油啊，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我呢度咧有一扎嘅歌啊，你知道我哋比较少俾人揀歌嘅，但因为今日咧好特别地，我收到好多人想点歌，我谂咧都系同香港有关嘅、 啊啊， 我想读一读啲歌名、 啊啊， 证明我哋嘅听众咧好锡我哋嘅地方、 啊， 例如有人咧就点唱林奕芳嘅六月啦。王杰嘅一无所有，仲有 Joyce 咧就点唱明天会更好 ，Phoenix 咧就想听狮子山下，另外咧 Donna 咧就想圆明光归香港，阿 Tim 咧就想，啊呢首歌咪真系惨啊！我是不是应该安静的走开郭富城？咁、我谂咧即系听到啲歌名都会 啲信仰同埋呢个蒙着雪。 蒙着 嘴 说 爱你。 哦，呢度有阿 Kim 就想点巨轮啦，阿 Leo 咧都系想点荣光归香港啦。 系啊，即系我谂咧会明白嘅，其实大家都好锡呢一个嘅地方啊。咁啊，未必可以每首歌都播，起码将个歌名讲咗出嚟啊。 系啊， 系啊，冇错。 我哋继续点唱下。咁啊，阿 Jeffrey 就话你就好啊，祝我哋港台嘅员工咧个个都平安啦、健康啦，要嚟嘅终于嚟，佢话佢祝佢个太太六月八号啦，女儿六月四号生日快乐，两母女咧都系双子座噶，佢话中英美嘅领袖都系双子座，佢好奇怪佢个有咪计算， 我哋冇研究过啊， 系啦，九月九号咧系佢同太太结婚30周年啊，希望咧一起度过2047，睇下咧香港会变成点，希望系继续向好啦，祝我哋三个咧平安，豪仔保重咁， 多谢晒嗱，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而家开放嘅，12点半之后继续读点唱同听你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播处长梁家荣话，会全力配合由政府成立检讨香港电台管治及管理的专责小组，又提到暂时未有被邀请加入小组，但他在当中是重要角色，会全力配合。 梁家榮說，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是對整個社會負責，任何與港台有關的事都會不時檢討和改善。過往審計署曾經檢視港台工作，現時政府的專責小組如果有多一個意見，可以改進工作，對此表示歡迎。至於如何確保編輯自主，梁家榮說港台員工會恪守港台約章內容。被問到有沒有壓力要離開港台，梁家榮說到現時為止未有感到任何壓力要他離開港台，又提到今日有市民到港台外抗議等的聲音是工作上必須承受的壓力。他又補充自己的壓力來自工作，所以不能夠說沒有壓力。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说，港区国安法将会有助打击港独势力，不会影响港人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亦都增加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警队会同其他不同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紧密沟通，包括律政司和其他纪律部队等，确保法例可以准确有效实施，国家安全得以维护。邓炳强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说，现时本港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件大事上有一个缺口，立法可以有效防范和遏止危害国家安全，阻止组织恐怖主义破坏行为的活动，有助打击港独势力，使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他强调，警方对于激进暴力分子只有一句话，就是将他们绳之于法。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表示，全国人大昨日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他一啲都不感到出奇，因为自从2014年北京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宣布对香港全面管治权之后，已经违背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李柱铭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自己没有资格和智慧要求外国政府怎样应对，但是英国是中英联合声明的协议国，有义务和责任为香港人发声。政府数据显示，本港楼价微跌。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76，按月微跌0.1%，按年跌4%。今年头四个月累计跌0.8%。至于上月租金指数报180，按月跌1.3%，连跌8个月，按年跌近7.3%。今年头四个月累计跌5.1%。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68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56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升0.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4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8.4，升2毫；美团点评138.7，升1.7；吉利汽车10.62，跌1.1；阿里巴巴194.7，升1.2；盈富基金23.2，跌1.5。友邦保險63.05，跌1.65；FIE南方恆指8.13，升8仙；中國生物製藥12.18，升0.2；恒生中國企業97元，跌1.5；中國飛鶴13.6，跌2.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31，瑞士法郎0.963，加元1.377，人民幣7.151。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801点，跌114点。港金现价报159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4美元，卖出1721.12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今集二台院线嘅嘉宾喺演技方面上嘅尺度又再突破啦， 有多场嘅肉搏戏。 今次处理嘅角色仲好复杂添，佢系 二台院线有我 Irene 温碧霞。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我是 Lee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代表四大界别香港的市民、街坊、大众、邻居，正式任命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成为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 好耶！ 我承诺唔理三七二十一、365日， 我哋都会竭尽所能服务社群。 最紧要是修补裂痕、皱纹、鱼尾纹、橙皮纹、妊娠纹、腋线纹。郑秀文 姑娘啊，够钟啦，带佢晒太阳啦！ 嚟啊！ 我由头数多一次， 吓、啊、 橙皮 啊，够钟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继续点唱。 鼓励唔到， 唉，咪就系啦。 好嘅天气，今日好忙，冇好天气咁滞啊。 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0%。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唉，头先今朝一早有讲话， 人不可以貌相， 真系啊，谦虚咋真系。 我系 Keyman 个 friend，Keyman 睇佢个样又估唔到佢个底系咁，睇咗佢个底，以为佢个样又另外一样嘢系咪？ 都话啦，如果佢专注要做嗰样嘢咧，佢一定会做到嘅。冇讲紧咧，我个拍档系啦，懒声豪咧，咁啊，琴日佢阿太做生日。 系 冇啊，冇乜特别。哎呀，不过好彩记得买咗个蛋糕啫，咁样 讲到好似好轻描淡写， 即系好似 好 似林林家林王买咗个蛋糕咁样。 但又唔知屋企有一个二五，系咪？嗰个二五就 系 你老婆啦。 唔系我摆咗上网， 哦，你摆咗上网， 系啊， 你摆上网咩？唔系，我喺啊你老婆嗰个 WhatsApp 里面睇到嗰张相啫。 我摆咗上网噶，都 系啊，系啦，原来 个蛋糕真系有心思噶， 真系唔系求其话行过买 个蜡烛又有心思， 系啊，个蜡烛有心思，仲有个牌噶。 情圣喎， 冇嘢噶， 咪得 细心喎。点解你唔对我哋两个都细心啲啫？搞到我成日都火。 哦， 我揾消防员噶啦，就嚟要。 其实我唯一觉得我叻嘅地方咧，就系琴日展示出我中文咧缩龙成寸嘅技巧。 哦，系啊。 因为咧佢个牌咧，佢有字数限制嘅。佢话中文字净系可以写10个字。 哦。 跟住我话吓，咁、 okay 啊、但系我想写话。我作咗3个名词， 系啦， 俾我老婆。咁我又想话咧，即系话佢靓足一世咁样啊嘛。但系啱啱突咗2个字，跟住我系临急临忙，情急自生，我就将永远美丽，将佢变成靓一世， 系啊， 悭咗1个字，啱啱符合 10个字 嘅要求。 系啊系啊， 我真系 觉 得 好考，好考功夫啊！佢啱啱可以10个字。 即系有时写啲生日牌咧，都要谂啊，因为佢格数有限啦，又惊嗰个人写啲字写得唔靓啦。但系呢个真系又写得靓， 我都赞佢， 又几好，系真系。最紧要嗰个520嗰个生日嗰个蜡烛啊嘛。 嗱， 讲多次啊， 起碎料嚟啫嘛。 想赞阿豪仔嘅细心啦，阿甜甜嘅唔知乜嘢都好啦，一样可以打呢个电话俾我哋嘅，1872388，1872388。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开始听你哋嘅点唱点。 电话。 好啊，咁我哋继续点唱啦吓。咁跟住咧就系阿 Anho Chan 咧就话啦，哎，想点唱啊？听日咧30号系我老公生日啦，登陆嘅日子。另外咧补足嘅27号咧系佢哋结婚36年啊，真系犀利啊！咁咧喺度咧祝佢哋咧都开心心，永远都恩爱。 喂，我呢度都有一个登陆，就阿 Paula 佢咧就话：甜甜、猴仔、早早三位你好啊，我系太太啊，喺度咧就想祝我先生王伯喺下个星期六咧登陆啊！啊咁啱啊，认真噶，佢话另外咧都希望咧可以咧就系祝香港电台加油，香港人都要加油、 啊。好啊，呢度有个 mon 冧咧，佢就话啦，先补祝阿豪仔你太太生日快乐，多谢你，咁啊要我哋身体健康啦。佢话豪仔你要记住，压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大。做老豆唔系恶晒噶，佢话咧，佢话你第日就知味道啦咁样。同埋咧，我琴日咧个蛋糕摆上网嘅时候咧，俾人留意到就系佢话，点解蛋糕后边摆条藤条喺度嘅？ 系咩？你冇 burn 走佢咩？ 系我话 系喎， 个刑具摆喺度添。哎呀，俾人发现咗。 有阵时做样都要嘅，佢打唔落手嘅，你信我啊？如果佢打得落手嘅话咧，个仔应该会听佢话多啲嘅。 你咪话喎， 佢啊真系得个样嘅啫，闹个仔，个仔话晒事啊！ 我认真，我真系从来都冇打过罗永明，即系手仔 有打过啊。 手仔嗰啲一定打得唔好多手嗰啲咁啊，即系只系咁啫。佢真系咧有好似好大个，唔知几年班啊，好大个高年班时问妈咪咩叫藤条啊咁样。成日都话藤条炆猪肉， 犀利，头 金 晒下。之前访问咧又扮可怜，就唔讲呢啲嘢。成个访问过之后咧，就开始炫耀自己啦。你个仔啊，话唔知咩个藤条点，跟住讲咩啊？我就系知咩个铁通啦。 佢咩？佢知道咩叫炆猪肉啊？日见到阿妈。 铁通啦，鲍鱼刷啦，牛肉刀啦， 生 果刀啦，榴莲啦。 我哋唔建议咁样噶。 系啊， 我哋唔会做嘢。 系啊，好啦，咁另外阿 Kitty 咧都话啦，我要咧为香港祷告，佢希望咧上帝公义怜悯嚟临香港，打开每一个人嘅眼睛，辨别是非。佢好想听 SHE 嘅五月天啊，咁啊祝各人咧身体健康。 好，呢度咧有 MK Monkey 啊，佢咧就话咧5月29号啊，即系今日啊，系我女女思维6岁嘅生日啊，爸爸妈妈咧喺度祝你身体健康，快乐过每一日，香港人加油。 好啦，呢度咧啊 Fax 嚟嘅，佢话佢系 Patsy 啊，佢话想祝咧自己咧6月1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一家人咧永永远远咧都齐齐整整，平平安安。另外咧5月5号咧。是啊 ,Brandy 啦，同埋要祝6月2号啊咪咪嘅生日快乐，友谊永固。 呢度呢有 Circle Circle 啊，佢就话大家好啊，好想点唱俾呢喺天上面嘅妈妈听啊，佢好伟大咁样生咗我，而且呢教识我好好去生活，勇敢去面对问题，放心。一定会坚持，唔会放弃，希望咧永远都喺心里面啊吓！我谂你妈妈喺天上面一定会收到嘅 circle circle。 系啊，咁阿 Macy 咧，佢都点唱咧，想俾一位我哋香港人好熟悉嘅艺人朋友啦，就 系 黄日华。 系啊， 咁咧就想祝佢咧同埋佢个女咧，希望佢哋真系要节哀顺变啊！咁啊，点只歌啦，睇下可唔可以令到佢哋唔开心嘅心情咧就稍稍放松。 系， 咁啊，希望咧早日期待阿黄日华咧可以再出嚟咧做一啲好戏咧俾大家欣赏咁样嘅。 系啊， 开心啦！我哋琴日。即系朝早翻嚟嗰阵时都会讲，你会见到阿华哥咧，真系喺尤其是啊，即系开头即系冇知咁多啦。由佢太太咧病嘅呢几年咧，见到佢哋全家人几紧密地一齐去对抗一个病，几爱对方。我谂呢一个爱咧，太太去到边度都一定会收到噶。你都要好好保重 啊， 吓 加油吓。好啦，呢度咧 fax 啊，阿丽丽话祝你哋咧三个都身体健康，特别系神仔好，佢话咧身体健康啊。佢话今日咧系佢家姐玲玲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同埋嘅个女同埋女婿咧，今日落厨会煮饭俾佢食啊，咁啊咧，咁就话两老咧可以探下世界，另外咧佢祝佢阿哥峰峰啊同阿家姐燕燕咧都身体健康嘅。 电话号码1872388，听只歌翻嚟，我哋等住你电话咯，网上留言，继续啊，无人欢迎啊。 の光と闇願いは永遠イライトに座礁する鏡の向こう側明日を望めば悪も知る蹴飛ばれの命 哎呀，真係好辛苦啊！聽到咁節奏澎湃嘅音樂，好想跟住唱， 跟住唱。 不過我都唔識唱。 你想唱咩咧？我想問， 係咯，佢日文嚟噶嘛？係 咯， 係啊，天平啊，呢個咧，西川貴教加埋係咪 Ice 卡咧？應該係， 嗯， 係啊。 OK， 哎呀，我 featuring， 哦 OK， 对不起啊， 好啦，我哋继续读点唱啦。 系啊，天平啊，系嘛？ 天平咯，系啊。 OK， 好啦，妈妈咧就话你哋好啊，祝阿豪仔啦，同埋你太太啦，啊生日快乐，两个仔仔快高长大啊！佢话听日30号咧系佢嘅细仔乐乐啦，同埋新抱仔青青咧结婚一周年啦，佢亦都即系祝福佢哋咧，每日都开开心心。同时咧，多谢咧趁家咧教得个新抱仔真系超乖超好，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呢啲咪唔吝啬佢嘅赞咯，真系好啊呢、這个。 好啊， 呢、這个奶奶 好唔好啊？我哋 系啊好啊，佢话疫情咧快啲过去，一家人咧去旅行。 好啦、 okay ， 我哋听下曾婆婆。 Hello， 曾婆婆你好。 Hello。 Hello， 曾婆婆。 系你啦， 恭喜快活人啊！你试下喂啊喂， 听到你嘅环境声啦， 系哦， 可能佢行开咗啊， 系啊，或者我哋打另外一位嘅朋友，系啦、 啊， 唔、 啊、 好意思啊，曾婆婆，咁、 啊、 你仲我哋仲有我哋又读多两个点 阵，龚小姐， 哦，龚小姐喺度啦，系嘛 ？Hello， 龚小姐你好 ，Hello，Hello， 龚小姐， 喂。 好啦，我哋再打一个啦、我哋再打一个啦。 冇、问题。呢度、 咧 有阿 Sam， 我觉得呢个咧都即系兄弟帮，要帮帮手读一读啊。佢话豪仔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啊。甜甜寻找快乐的人好好听啊，好唔开心噶。早早你都要身体健康。今日咧就想点唱俾识咗30几年嘅好兄弟，5月29号生日，佢个名叫做就哥，喺度祝阿就哥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总之日日咧都要开开心心咁样。喂，但佢而家去到尾咧就。唱首生日歌俾阿就仔听啊！咁，诶，对唔住啊，原来由头到尾都系就仔啊，我自己唔知，硬系觉得系要阅读就歌。就仔生日快乐啊！ 哎呀，好， 三十几年嘅兄弟啊， 真系 几 sweet 啊！ 我祝佢横财就仔啊！ 好啊， 好啦，阿曾婆婆翻嚟啦。 Hello， 曾婆婆你好， 喂， 系你啦， 曾婆婆，曾婆婆你要试下喂先得噶，你有冇听住我哋嘅电话噶？哎呀，搞到我都变咗婆婆，我啲牙都冇咗啦，搞到真系。 我啱啱想讲咩啊？婆婆都玩电话， 我去玩我哋喎，系咪啊？ 唔系，可能佢唔知嘅，因为咧，其实咧喺博嘅阶段咧，可能都系一件事嚟嘅。咁、可能佢就论尽咗啲，唔紧要啦。我哋系啦，一阵如果佢真系博唔到嘅话，我哋就诶帮佢读出佢嘅点唱啦。 好 啊，系啦系啦系啦。 呢度咧有 Anna 嘅点唱啊，佢咧就话啦，5月28号咧系佢好朋友啊冯清嘅生日，喺度咧就祝佢身体健康快乐每一天。所有香港人咧都要加油咁话。 系啊，阿 Joey 咧就话啦，想点唱咧 Beyond 嘅抗战20年俾香港人听，希望香港人都加油。有风叔三宝，你加油啊！佢话甜甜，你咁多年嚟咧都做得好好，多谢你。仲有阿志豪心哥咁样，系啦，早早早，加油啊！大家都 好啦。Monita 咧就话你个古仔好感动啦，甜甜你做人好真啦，唔使点理人哋点讲你啦，希望你又都开开心心。咁啊，曾 T 咧佢就话啦。支持你哋三位啊！我咧屋企嗰只18岁嘅老狗咧，6月要复诊啊，好紧张个复诊报告啊，希望冇事啦， 一定冇事。 系啦，佢好想听咧，山下健，香港人加油啊！一路都支持住你哋香港电台。 我呢边都有人想点山下健 啊， 系啊，仲有沧海一声笑，因为觉得要笑一笑，同埋另外一首叫最后的歌， 即、okay、 系、 就是、 哎呀，最后的歌。 阿 Ruby 咧就话啦，佢啱啱咧饮完。饮完几杯咁样翻屋企，佢话心情好差， 哎、 可唔可以播首歌嚟支持一下咁样？ 好， 加油啊！其实即系都要揾个方法自己咧去释怀一啲嘢啦，即系又唔开心嘅时候咧，可以即系俾你饮两杯，但系你酒后要清醒啦。之后 系啊，小心翻屋企， 试唔试下再挑战多一次？ 好啊，嚟啊！惊咩啊？ 唔好玩电话，唔好意思讲笑啫。 龚小姐， 哦，龚小姐， 龚小姐你好。 哎、hey，hello， 你好， 高 小姐，耶，成功， 你好啊，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呢？ 啊，我想点俾我宝贝女君乔听啊，因为佢今日生日啊。 啊，君乔生日快乐！佢几多岁啊？ 佢13岁啦。 哇哦，喺13岁呢啲时间咧，系即系。睇住佢成長嘅嗰個感覺好得意啊！嗬，由一個細妹妹咁樣又成長去到而家，係咪都少女嘅啦？已經佢 都開始係噶啦。 咁佢未翻學嘅喎， 未啊，就嚟翻学啦。 咁你系咪即系屋企帮手照顾佢哋？你都要翻工噶，龚小姐。 啊，我要翻工噶本身。 O K， 咁喺呢个疫情底下咧，佢多咗咁多时间喺屋企咧，其实你系咪要额外谂多咗好多嘢俾佢做咁啊？要？ 咁又唔係啊，因為佢學校都比較忙嘅， okay. 又有好多功課啦，又有測驗咁樣。 OK， 咁啊好啦，咁啊女女佢期唔期待即將可以復課呢？ 佢超級期待啊，因為我屋企始終都好悶，淨係對住啲功課。 係 啊， 啊， 啊， 啊，期待嘅真係，我都話係嗰日見到啲學生們，哇個好開心啊，嘟嘟嘟嘟嘟咁喺度講講講傾傾傾咁樣，希望佢翻學嗰時都開開心心啦，係啦、 啊， 雖然好快就會可能有考試噶啦。咁但系都要加油。 咁惊唔惊追唔到嗰啲进度嗰啲啊？ 我惊噶，其实 唔使惊啦。佢终于翻学开心得噶啦。 十三岁升咗中一噶啦嘛，系咪？ 系啊。 哦，又未到要咩分班试 啊， 啊，公开试，唔使惊住大把时间追。全香港嘅人都 behind 咗半年 嘅 ，O K 啊。 唔系净系佢嘅啫，系啦。 系啊，唔使担心啊，龚小姐。 系 啊。 好 唱咩？第一点唱啊？ 我想祝翻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快啲就高过我咁样啦。 啊，好啦好啦，一于咁啊， 放心，诶， 系啦，多谢晒你哋， 多谢你，你都身体健康啊，拜拜。 嗱，再搏一搏咯， 好嚟啊， 曾婆婆， 曾婆婆 ，Hello， 婆婆你好， 大家都好啊， 终于搏到你啦，头先去咗边度啊？ 我都冇收到你哋啊，净系听。叫我等等咁，我都好声。 哦，好啦，唔紧要，而家有声啦。 时间交晒俾你啊，有啲咩想点唱啊？今日曾婆婆， 我系点俾佢所有癌症嘅人都快啲康复咯。 哦，当然啦，系啊。 我本身已经打咗61支标靶针啦。 哦， 我70岁噶啦，已经。 哇，你好勇敢、啊，但系如果咁样嘅话。 但系婆婆你把声话俾我听，你冇。即系好身体健康， 似 啊！咁咪好咯，哎，正能量啊！嗱，呢啲就系、 是，系、啊，所以我咪打电话嚟， 系同阿鸡 家田小姐，你咧就帮我哋同佢哋讲，佢哋咧叫佢哋真系一定要加油，自己坚强啲，咁就得噶啦。 系啊，咁你用咩方法？因为咧每次成日都话听见人话去标靶药系其实苦噶、痛嘅。 咁我冇喎、啊，我冇乜事都冇。 哦，系啦、啊，咁、啊、你个人反应，因为你正能量多，你明唔明啊？虽然有呢个病啊。咁你嘅好嘅细胞 打系点样嘅？真系吉落，即 系 我第二次癌症噶啦。 哦，系、 okay。 我第一次鼻咽癌已经20年， 系 2016年咧我就患乳癌，一路打针打到依家。 哦， 但系而家康复， 我下个礼拜又要去打针啦。 O、okay、K， 喂，支持你啊，真 系啊，你好正能量啊。 同埋 你 呢个电话系帮到好多人咧、 啊、 走出个困境嘅， 系 可能你有 都系啦，都系啦，叫嗰啲屋企人咧都唔好。气馁 系， 你帮佢哋放松啲，你哋自己又放松，佢又放松咧，就有得医噶啦。 同埋咪唔好每日都谂住个病嗬，即系我哋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谂翻其他嘢 噶啦，我又帮啲一个机构织啲颈巾出去俾啲公公婆婆， 啊真系犀利啊，系啊， 系啊， 做啲要自己，唔好觉得自己冇用嗬，最紧要就 系就唔好成日谂住唔开心嘅嘢。 阿车小姐，我成日见佢嘅， 系啊系啊，阿淑梅姐系咪啊？ 淑梅姐 系 咪？ 系啊， 系啊，佢有好多时都去做好多善事嘅， 系 啊， 好啊， 系啊，我每年都见佢两公婆一次噶。 曾婆婆你真系好犀利啊，劲啊犀利啊！咁希望咧你嚟紧嗰啲针咧，即系咪已经打完噶啦，就唔使再去噶啦？ 要 啊， 下个星期 都 要。 下 礼拜 唔得噶 ，OK 知道，咁都希望你 一路治疗，但系咧一路咧佢嗱佢标靶针照打，但系咧佢嗰个咧。织嗰个针咧，佢又照织喎。 啱啊， 我两个针一齐，攣针啊照织喎。 系啊，同埋最紧要咧， 咁你医生都支持我嘅。 知道啊，多谢你婆婆， 多谢你啊， 我仲有多谢政府， 好好啊， 即系支持啲嗰啲针 医护人员系啦。 嗯啊，系啊， 知道知道。 我都真系冇医唔到噶。 明白，多谢你曾婆婆，好唔好啊？多谢你，下次再打过嚟同我哋加油，好唔好？ 嗯 ，thank you， 拜 拜， 拜 拜。 好正面啊！ 系啊，好正面呢个。再听埋呢个听众电话啦。 Hello，Hello， 你系边位话？ 方叔快活人。 好医啊！ 好医，你好，好医， 好医你好啊！点啊？ 主持人好。 你好，你个名好亲切啊！你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啊？ 我打过嚟好多次噶啦。 系咪啊？嚟嚟嚟，今日想咩？有咩特别嘢想讲啊？ 我祝我孙女后日7岁生日快乐。 OK， 好。 同埋我都祝自己结婚47年。 47周年啊，边日啊？ 系啊系啊，中秋节。 中秋节 系啦系啦，好 浪漫，好浪漫， 翻工噶嘛， 好浪漫。 咁咪即系月亮代表我的心。 系啊，当时你同阿杨继章 梁思浩， 系啊， 我呢个成日打电话嚟嘅， 系啊，多谢。 我有十八个兄弟姊妹，一个好姨咧，又唔记得咗。 哇，我有印象， 十八个兄弟姊妹，你咪传说中嘅十八个罗汉。 搵晒你啲兄弟姊妹嚟录个音得唔得？我想问， 你哋一出街就违反限聚令。 好多兄弟姊妹就 WhatsApp 我噶啦。哎呀，快啲，我想练，你又打去电台祝福搵 你。咁你排第几啊？ 女又第三，女仔女又第七。 哦， 你咪就传说中嘅七仙女咯， 七仙女 咩话？ 传说中嘅七仙女啊，你系系、啊， 我都想啦。 十八个兄弟姊妹，犀利， 系咪你个分配就系七个女，十一个男仔啊？ 七个女。六个仔有几个唔喺度嘅 咧？ 哦， 我觉得一样嘢好开心，系即系头先你都同我哋讲啦，好姨，你打个电话嚟点唱，跟住啲兄弟姊妹咧就会 message 你， 就一窝蜂 证明你哋家庭和睦咯。 你咁好，日日又打通电话噶嘛？ 呢一个好好啊，呢个最紧要啊，人多唔代表就齐心噶嘛，系咪？ 呢个紧要， 人多，但系佢依然系爱护大家，呢个最紧要啊。 我好中意佢哋咧，如果咁样加出去咧，一架小巴载唔晒咯。 几多围啊？你哋要食饭嘅话，要开几多围啊？ 最少两围。系咪？ 因为 嗰 啲 连埋啲嗰啲延伸啊， 我知啊，净系兄弟姊妹得两围咧，就 系 咁啫嘛。 嗱，你知唔知啊？夸张啲讲啊，你出街要攞不反对通知书噶 啦。 你自己家庭聚会咧， 今年冇聚会，系有一次上个礼拜拜阿爸阿妈啲有十个人饮茶。 喂，但系好开心啊！系啊，多谢你最尾呢一个即系电话咧，我哋又听到系啦。其实香港人咧，咁你有好多亲情喺里边，大家互相支持， 好多爱喺入边啦。多谢 多谢 你 嘅 电话。 拜拜，嗱今日点唱读唔晒嘅，咁但系咧好似阿祖话斋咧，好多歌咧读个名，大家有个意思，系啊，继续挂住我哋，咁啊下个礼拜咧就继续有唔同寻找快乐的人噶啦。 OK， 拜 拜。 拜 拜。